国家仍然落后。二十国集团成员将会努力创造条件，使接种疫苗成为人人能享有的权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羽毛球代表朱文佳连番挫强敌，男子 SH6 级单打勇夺银牌，为香港队写下完美句号。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7嘅时间啊，吓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啊生效啦，咁啊今日都应该会热热地，咁啊最高嘅气温都会33度啊，吓，咁啊打开心机，咁啊啱啦吓，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今天2021年嘅9月6日。星期一的時間，大家又要繼續咧，就係、是、無論翻工定翻學啦。相信翻學今日都多咗朋友再翻學噶啦。咁啊，係咪大學都係而家翻學咧嚇？好啦，咁啊，直播室入邊有白權浩咧喺朝早嘅時間陪住各位啊嚇，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翻学嘅时候咧，我哋会识到好多嘅朋友，唔知道你今日识到新嘅朋友未呢？如果喺新嘅学年，你翻咗一个星期都仲未识到新朋友嘅话咧，可能你要加把劲咯。 因为朋友对我哋嚟讲咧好重要。当然啦，唔系话讲紧为利用嗰只，系因为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你发觉身边有人喺心灵上嘅支持你，或者实际上嘅应援你，你都会觉得咧个人分外系平静，以及咧就系稳阵好多。唔单止咁啊，喺整个嘅学年入边，你可以有人同你一齐开心、一齐笑，非常之重要。特别喺我哋求学阶段，我哋识到嘅朋友咧，随时喺我哋将来喺人生嘅社会工作上，佢可能咧都会陪伴住你。咁啊，今日当你翻学嘅时候，能唔能够同上一个学年嘅朋友再同一班呢？定还是你今日又可以识到一位新嘅朋友？喺嚟紧嘅时间，或者喺你之后嘅岁月入边，佢将会成为你重要嘅伙伴呢？希望你今日翻学或者翻工嘅时间，都可以有身边嘅好朋友陪伴住你 想不经意一亲，和我说一声早安。暖暖渗透的光，你但谁愿意望？凝望你才是最好看。浪漫的看夕阳。温馨印象，谁不知竟跟你的天空似样，打开千扇窗，然后共度一个晚上，还发觉细看彼此太像，无人可解释如命里造给我，谁像你，谁像你，还没有空幻想。笑笑说说想想，不经意一张，和我说一声早安。暖暖渗透的光，你但谁愿意望？望你才是最好看。期待着这刻这样，无止境的跟你的心倾诉中，一起跟住过，然后共度千个晚上，还说要永远都想靠我。解释如命里造给我，谁像你，谁像你，能令我一生志想。笑笑说说想想，不经意一张，和我说一声早安。暖暖渗透的光，你但谁愿意望？ 句机笑说想 如果身边有朋友陪着你一起笑啊，倾下偈啊，咁样几开心。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成日听人讲身心都是为之一体，所以生理的健康和精神健康当然都是相互通的啦。生理疾病可能会诱发情绪的问题，好像抑郁症啊等等，亦有可能是调翻转，情绪亦都会主导咗你嘅康复进度。有精神科医生亦都提醒大家，当遇上生理疾病嘅时候，患者同埋家人除咗要着眼恢复身体机能之外，其实照顾患者嘅精神健康需要亦都系相当重要噶。有研究指出，患有生理疾病嘅人可能患上抑郁症嘅风险系会比较高嘅。举个例啊，香港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患上抑郁症。而患有躯体共病的人士，就是每两至三个人就有一个患上抑郁症了。生理疾病往往衍生了很多问题，例如是身体功能受损、自理能力下降、财政压力增加等等，甚至乎会导致家庭有拗撬。这些念头可能都会令到患者自信心受挫，出现了很负面的想法，亦都会认为自己可能是家人的包袱。而抑郁症另一边厢亦都会拖延咗生理疾病嘅康复进度，因为患者可能系唔愿意配合治疗噶。有研究亦都发现，糖尿病人同时患有抑郁症，佢哋用药嘅依从性就会较低，导致到血糖管理唔理想，咁样自然就对身体健康产生进一步嘅危机。其实好多抑郁症的患者都是对于自己和周遭的一切看法偏向负面，有些人甚至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对将来亦都觉得没什么希望。所以如果察觉到自己有抑郁症的症状，就应该要尽快求助和接受治疗。抑郁症的治疗可以分为药物或者是非用药性两种，前者是透过服食抗抑郁的药物影响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减轻抑郁症的症状，而后者呢，就是以认知行为治疗等等的方法改变患者的行为和想法，从而改善他的情绪。讲了这么久都要讲一下医生的看法的。其实精神科医生都说，抑郁症在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之普遍的，它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反而是可以根治的问题，所以患者不需要觉得自己奇怪或者异于常人。我都希望任何情绪病的病患者都可以正视自己的问题，除了改善情绪之余，亦都可以提高生理疾病的康复进度，这样就可以尽快重拾自己的生活和状态了。这一刻如果亦都是卧病在床的你，希望你听着晨光第一线我们每一日发放的资讯和正能量，可以给到多一些的信心，你一起勇敢向前行啦。 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刀在为人牵动身，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云量会增多，咁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㗎，咁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㗎。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咁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都生效㗎。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返工，拖住伴侣隻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朝早啊，六点二十一分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仲有普通话台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有啲咩可以令到大家开心嘅呢？当然系有啦，就系讲紧啊，我哋香港啊。东京残奥总结啊，哇！喺睇下我哋香港代表团咧，我攞咗两银三铜嘅一个好嘅成绩啊吓！啊，经过咗10日嘅比赛之后啦，咁啊，港队赛事圆满结束啦，总共咧就赢咗5面嘅奖牌，咁啊两银三铜嘅。港队今届咧咁啊首面嘅奖牌就喺第三个比赛日啊，咁啊之前8月27号嘅时间咧，咁啊第四个嘅比赛日8月28号咧就正式落袋啦。17岁啊，当其时乒乓女将啊黄婷婷出战咧就系女子嘅 T11 级嘅单打分组赛，咁啊攞到咧就系两胜一负，咁啊以小组嘅次名咧就晋级4强，咁啊喺不设铜牌战嘅情况底下咧，已经稳夺一面嘅铜牌啦。当然啦，另外就系仲有硬地滚球嘅铜牌有梁玉荣啊，咁佢自己都话到咧，好开心啊，咁啊佢一个人生嘅金句就系咩？呢个年纪啊，仲可以攞到奖牌，更加有意义。阿爷都道出咗一样嘢，其实任何嘅年纪咧，只要你心中有梦想，运动场上面一样咧可以追求得到你自己心入边嘅一个目标啊吓。咁梁玉荣除咗咧就系喺呢个个人嘅硬地滚球有铜牌之外啦，咁大家都知啦。硬地滚球方面咧，咁梁玉荣火拍住咧就系相识多年嘅拍档啊，刘慧欣以及咧就系黄坤恒啦，咁佢哋咧就得到咗呢一个嘅银牌。咁我哋参加嘅咧亦就系一个混合 BC4 级别嘅双人赛。咁正选嘅梁玉荣同埋刘慧欣表现稳定啊，咁分组赛咧咁4战全胜啊，佢哋咧都识咗好多年噶啦，咁能够攞到呢一面嘅银牌咧，系真系都戥佢哋相当之开心啊！好啦，轮到咧就系另外一面嘅铜牌啦，就系陈浩源羽毛球嘅铜牌，咁去到奥运。残奥会嘅撒科日9月5号嘅时间咧，咪讲咗再多多咧就系两面嘅奖牌，亦都咧就系嚟自羽毛球嘅男子 WH2 级啊单打代表啊陈浩源，咁啊分组赛咧就系一胜一负，咁啊以次名入半准决赛噶。咁啊去到铜牌战嘅时间啦，咁啊佢第二局咧就打得相当之出色添啊，咁啊好多市民咧亦都喺电视机前面咧咁啊睇住港台直播。21-10啊，咁啊直落两局咧，咁啊击败咗咧就系金景芬，得到咧就系铜牌，咁啊亦都系港队咧今届第4面嘅奖牌嚟噶。好啦，咁啊头先话过有5面嘅奖牌噶，冇错啦。啊，港队最后一面嘅奖牌就系嚟自啊朱文佳夺得嘅，佢出战咧就系羽毛球男子 SH6 级嘅单打，咁啊喺分组赛面对住两位嘅英国球手，得到咧就一胜一负。咁最后咧，咁佢亦都喺呢一个嘅界别上面得到咧就银牌啊嘛，成绩相当之出色啊！咁其实除咗系有奖牌之外咧，咁港队喺多个项目嘅咧，亦都攞咗一个咧，哎呀，颈颈四啊，差少少咧就可以企喺呢个颁奖台上面噶啦。包括咧就系硬地滚球混合啊 BC3 级别嘅双人赛啦，仲有咧就系轮椅剑击嘅女子花剑团体赛啊。 就游泳嘅项目都系一样噶，咁啊不过唔紧要，有冇奖牌咧？我觉得其实都系次要啊。港队咧喺无论系奥运定还是残奥嘅表现都相当之出色噶，更加带咗好多唔同感人嘅故事俾我哋知道，同一时间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就系感觉得到运动员嗰种嘅拼劲，使到咧就我哋可以以佢哋为一个榜样，咁啊喺自己日常喺工作上边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咁当然啦，我哋梗系要样样嘢都要继续努力。咁啊，先至可以咧，就系有呢一种嘅体育精神喺我哋嘅生活上边啊嘛。所以星期一嘅时间，希望各位听众都系一样，睇下啲运动员嘅消息之后，可以令到你更加有拼劲，好好地过积极嘅每一天。转头翻嚟六点半之后，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警方凌晨突击搜查元朗炮仗坊一个单位，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麻雀赌档，拘捕22人，并且检获大约38000蚊赌款、8张电动麻雀台同埋16副麻雀等。赌档嘅44岁男负责人涉嫌经营赌博场所被捕，另外9男12女，年龄介乎34至67岁，涉嫌喺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全部人被扣留调查。佢哋同时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20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喺意大利罗马举行，今次嘅会议主要透过视像连线进行。为期2日，重点讨论应对未来疫情的措施。会议首日，各方聚焦疫情对实现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意大利卫生部长指出，在疫苗分配问题上，存在发达国家则取得很高的接种率，但是部分国家仍然落后。20国集团成员将会努力创造条件，使接种疫苗成为人人能够享有的权利。中央印发总体方案，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和横琴建立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协助推动澳门经济发展适度多元。内地传媒评论的时候指出，要推动合作区金融市场率先高度开放，又指出十几年来横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服务澳门的特征不够明显，和澳门一体化发展有待加强。澳门中联办表示，是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重大举措，将会为澳门特色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注入新动能。安徽省太湖县一架车跌落悬崖，导致12人死亡，3人受伤。这宗车祸昨日下午2:30左右发生在安庆市太湖县牛津镇境内，一架皮卡车翻车跌入山沟，当场造成11人死亡，3人受伤，另外有1名的伤者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伤者正在救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发生之后，安徽省安庆市和太湖县立即开展现场救援、伤者救治和善后处置等的工作，事故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哈哈，我成功设计了一件灵活产品，灵活创意大奖还不是我拿。 灵活创意大奖是用来表扬一些企业或者机构设计了专门针对长者需要的创意产品，你件产品符合条件。 我设计了一个可以前后左右360度灵活转动的扫把头，算不算啊？ 想知哪些机构企业能够得到灵活创意大奖，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灵活城市资讯站，会同你介绍各个灵活创意大奖得主。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长江的长度好鬼长，就是人都知噶啦，净系用口讲都讲到气咳啦，何况用脚行？ 点知 次节目一齐闯天下，全新系列徒步游长江。英国探险家艾殊达克斯孭住背囊，誓要挑战成为史上第一个徒步走完整条长江嘅人。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6:36，咁啊28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啊，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咧就坐咗喺度啦。今日朝头早等我打电话俾阿 Kitty 先，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啊，真系好啊！星期一听到把精神嘅声，你个人都特别有喜劲啊！ 真系我扮嘅啫， 唔系啊，你都好精神、啊。如果系扮都扮得好出色、啊， 因为平时咧，通常知道你打俾我咧，我就会预早咧迎接你嘅电话咧，预早少少起身。但系今日星期一咧，老实讲真系冇。 如果我真系 打嚟， 真系成功打电话俾你，叫你起身、 啊。是啊，不过有时攰呢就会想瞓晏啲啦，又或者攰呢就会去按摩啦。我唔知道小白你有冇呢一铺瘾嘅呢、 哦、其实按摩呢我真係冇乜呢铺瘾。因为我 好少听你讲。 是啊，因为由细到大呢都好怕俾人即係搞我啲骨头。那个感觉呢好似怪怪地咁。好似以前呢我有去过泰国嘅时候呢，跟屋企人去嗰啲泰式按摩啦，唔知点样拍嗰啲呢。即系啦，一瞓喺嗰个按摩椅上面咧，跟住个头咪望住个地下有个窟窿嘅，咁咧就个人咧就个人就开始惊啦，即系佢喺度揼骨啦，冇嘢嘅，咁啊揼都 OK 啦，但系个人咧硬系唔系好放松，即系好似咧怪怪地，跟住佢喺度拍我啲手脚嘅时候咧，我有啲慌嘅感觉。 哦， 系， 所以你唔会好似平时好少主动听你话，哎，好攰啊，去练下先咁样。 系啊，不过咧，我发觉近呢一两年咧，我就多咗叫个仔喂，你不如帮我踩背脊咯，咁样咯。 再大啲就唔得啦， 唔紧要，我仲有第二个。 你系。咁都得， 踩咗几年啊嘛！ 我去有一次我去开九龙城，咁跟住我就咦发现咗一间嘢，好似几好咁样。咁入到去咧，佢一打开个门口咧，已经劲大阵嗰啲柠檬草嗰啲味咧，好泰式啦。咁佢装修亦都好舒服嘅，即系都好靓， 好暹罗嘅感觉。 真係好似有啲去咗泰國嘅感覺喎、哦，因為佢無論係即大堂啦，或者啲房啦，甚至我經過嗰啲即按腳嗰啲區域啦，咁、都係裝修得好好嘅。咁我第一次去咧，我感覺係非常之滿意嘅。 佢哋係咪連埋嗰個鋪頭嘅味道咧，即係都係用嗰啲泰國成日聞到嗰啲咩薑啊，係咪薑花嗰啲味 啊？係啊，咁同埋去到嘅時候，佢又有啲薑茶。咁嗰啲俾你飲咧，咁我就覺得哇，有少少真係好想念泰國嘅感覺。係 咪講泰文㗎 ？Sawadee Club。 佢其實嗰間嘢咧有泰式按摩啦，咁泰式按摩咧就真係有泰國姐姐幫你做嘅。咁、另外佢都有中式嘅按摩，咁就另外一啲嘅師傅咯。 哦。 咁我嗰次去做嗰個泰式按摩咧。就真係泰式姐姐啦，唔係泰式姐姐， 泰國姐姐，佢唔係泰式姐姐，你可能中國人嚟嘅。 系啦，咁 不過 cosplay 喎，唔係喎，咁佢真係講泰文嘅喎，咁要 cosplay 咧勁啲喎，咁樣咁就真係全程都覺得好正咯，好舒服咯。咁嗰一個鐘頭咧，我真係有去咗泰國嘅感覺啊！ 哇，幾正喎呢個！ 係啊，咁我翻到嚟即係出翻嚟嘅時候，我就之後嗰幾日，我見到啲朋友，我都有同佢哋介紹咯。即系话，近近地九龙城可以试下。 上个礼拜咁样听到你讲啦。 系啊，后屘我真系有个即系化妆间嘅同事去咗啊。 佢都话正。 佢话正，最好笑咧，佢同我分享，佢话佢同佢男朋友去啦。咁然后咧，佢男朋友好硬啊，即系嗰啲肌肉咧。 系啦，我都应该系噶。 你知唔知令到嗰、那个按摩嘅姐姐觉得好辛苦啊？即系做得特别辛苦，即系推极都推唔到咧。去到临尾咧，佢话因为通常我哋做完按摩咧，啲姐姐都会介绍翻自己，我叫咩名啊？你下次记得搵翻我咯，即系多数都会咁噶嘛。跟住佢话咧，佢男朋友个姐姐咧，死都唔肯讲自己叫咩名字。因为佢好惊佢揾翻佢啊！ 有生意都唔想做， 系啊，唔想做佢生意。佢话实在太辛苦啦，做到佢。 喂，咁我唔去咧，都可能帮到啲姐姐哦。我都应该系，我已经好硬啊！我连平时拉筋咧，我都觉得自己系唔系好拉到嗰啲人嚟噶啦。如果再攞副计俾人搞嘅话咧，可能啲姐姐就出晒汗都帮唔到我揼啊！ 佢可能帮你按完咧，佢自己再揾人帮佢按翻。 梗系要啦，蚀本添嘛。 我觉得有时候即系譬如我哋即系攰啊，或者做嘢辛苦，有时譬如特别嗰一轮多嘢做嘅话咧，即系去轻松下，即系无论你按摩又好，或者食翻啲好嘢又好，点样都好咧，我觉得都系应该嘅，即系慰劳下自己嘛。 梗系要啦，做人啊咩啊，辛苦得嚟自在，食自就叹啊嘛。 系啊， 啊 好啦，我转头翻嚟噶啦，我会努力工作噶啦。 俾你叹多几分钟啦吓。一阵间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即系28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吓。晨光第一线入边咧有本嘅百科全书，啊咩都有嘅。咁啊揭下揭下咁啊，揭到一个历史篇，讲咩嘅咧咁啊，讲翻我哋香港嘅。咁香港有个维港啊，维多利亚港。我记得咧，我小学嘅时候。是不是真的我小学呢？不好意思啊，记忆有点模糊。因为很久以前啊，我曾经就读过啲咩咧，就维多利亚港嗰个名嘅点嚟。咁我哋梗系知啦，维多利亚港咁啊，以前咧就系港英政府年代未回归之前咧，咁啊同维多利亚梗系有关啦，系咪？系点有关呢？啊、哦，又唔系好噏得出、啊，净系话回归之前啦、啊，咁啊改咩同女王有关啦、啊、咁样。呢一代嘅女王啊，或者系几时命名啊？哎呀，真系唔记得咗、啊。好啦，维多利亚港嘅命名咧，叫做维多利亚港咧。啊，第一次同埋就系呢个第一次同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咁啊英国开始咗咧就系对香港啊殖民嘅统治、啊。好彩而家回归咗啫。嗱，香港啊，以前咧就叫香港之港嘅。亦都因为咧就英国人咧就纪念英女王啊维多利亚咧就于是乎咧就将香港之港咧就改咗名做维多利亚港啊原来以前叫香港之港噶好啦由于维多利亚港啊特殊嘅一个地理嘅位置啦嗱呢个细个又系读过啦呢个真系喺呢啲课本上面读过就系咩咧维多利亚港水深海阔是有一个天然的地理位置绝佳的一个海港以前我读过很多这些、啊、维多利亚港特殊的一个地理的位置奠定了香港的国际金融和经济里面的一个独特的地位今天维港大家都知道了在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更加就是亚洲方面数一数二的大港加上维多利亚港和其他的大厦拼凑成为了世界上三大的海港和夜景好多嘅商务嘅船啊，来来回回咁样， 啲維港咧真係養育住我哋香港人。點解咁講咧？以前咧就香港都仲未成為金融城市嘅時候，咁啊叫漁港啊嘛。漁港咧其實好多嘅漁獲啊喺維港嗰度有啦。咁當然你話喂西貢啊一帶，其實以前都一樣係有好多漁獲嘅。咁但係真係維港都可以釣下魚啊，撈下魚啊嚇。咁直至到咧就喺一个咁好嘅地理位置，更加成为咗咧就系中国对外嘅一个窗口。咁香港啦，咁有一个咁靓嘅海港，咁梗系冇晒啦，用到佢尽。所以咧，由渔港跳身成为金融之城市之前咧，就系转口港啦。当其时有好多嘅货轮咧，每一日出出喺我哋维港嗰度，系咁喺度转。有好多咧十几层楼高嘅巨型邮轮啊，更加咧就会停泊喺香港添。咁啊，由转口港，咁啊经过咧就系我哋香港人嘅努力之后咧，一转身，哎呀，成为咗咧就系一个巨大嘅金融城市。好啦，咁啊讲翻维港啦，维港咧就喺我哋香港啊嗱。港岛同埋九龙半岛之间，咁啊范围咧就系东至到鲤鱼门，西至到吸水门，北至到青衣南部嘅海域，咁啊包含咗咧就青州、小青州、昂船洲同埋九龙石等等嘅岛聚，面积有41.88平方公里噶，平均嘅水深咧有12公尺。啊，头先话过啦，我哋就成为咗中国啊对住国际城市重要嘅一个窗口。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香港有两栋非常之高嘅大厦，一个咧就系ICC 同 IFC 啦，一栋咧就位于港岛，一栋咧就位于喺西九龙附近嘅。咁佢咁啱咧，就好似喺海港维多利亚港嘅两条嘅巨柱咁样，坐落咗喺我哋嘅两旁。啊，原来有一个意思嘅。意思即系话咧，佢就好似一个玄关咁样啊，进入一个门口咁样。当啲游轮啊、大型嘅船啊，或者外国人咧嚟到香港嘅时候，就好似一个进入一道门咁样啊，经过呢个维港，咁啊，除咗可以嚟到我哋即系中国嘅玄关香港之外咧，咁亦都可以咧进入去呢个中国嘅大陆嘅地方咁样。咁所以呢一个设计咧，其实喺好多年之前咧，都已经希望就将两栋嘅大厦咁啊放喺呢一个位置，咁啊令到成件事咧真系靓仔好多啦。 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 林家谦， 挑剔的结果，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难道喜欢处女座？处女座好啊！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中意嘅一日。 时间嚟到朝早啊吓，咁啊九月六号咁啊6:50嘅时间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同大家睇睇天气，大致天晴，咁啊日间咧系酷热噶，最高气温啊33度，咁啊如果今日咧大家要进行一啲户外嘅工作嘅时间咧，咁啊都要特别留意啦吓，咁啊注意住补水啊，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成日都话到啦，如果少咗补水嘅话咧，个人啊。真係冇咁好啊！點解冇咁好啊？咁啊，缺乏水分咧，咁啊，真係個人咧比較上麻煩，好容易咧就樣樣嘢都唔信心。咁啊，星期一嘅時間咁啊，當然啦，希望大家喺工作上邊咧，個個都可以啊精精神神咁啊最好啦嚇。咁啊，今日朝頭早咧咁啊28度嘅氣温，咁啊酷熱天氣警告喺朝頭早嘅時間咧都已經生效啦。咁啊，注意住補水之餘咧，咁啊可以喺翻工翻學嘅時間啦，咁啊著多件衫。咁啊，因為點解咧？通常啊。在那些工作的地方啊，学校那些地方呢，都会呢，就是冷气是特别冻的。冷气特别冻呢，个人呢就越来呢就越麻烦。特别是啲 IT 的朋友啊， office 冻的时候呢就容易呢冷亲，所以穿多件衫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我哋邀请到啊 ，ID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 白。系啊，咁啊，今日咧都知道啊，有好多有关于咧就系科技界方面嘅消息，同我哋分享下噃。 系啊，嚟紧九月份咧 ，Surface 有个发布会，咁啊睇下咧，佢应该会有个新嘅介绍啦，主要新嘅 Surface 介绍啦，同埋咧应该因为我哋上次都有讲过嚟紧出 Windows 11啦，咁所以变咗。都會去介紹一下 Surface 點樣喺 Windows 11上面去使用嘅。 嗯，其實一次嘅發布會咧，係唔係真係所有 IT 界嘅人士都係好矚目，亦都係代表住一個科技嘅發布會啊，甚至乎未來嘅方向咧？ 咁都會係嘅，咁但係都要睇下佢哋係邊一個信徒啦。咁譬如蘋果嘅話，咁當然就主打就蘋果啦。咁啊，如果可能都其實有開始有其他嘅品牌都會出現呢啲發布會。舉個例子，好似琴日阿華碩佢都有去做一個發布嘅。咁啊，所以要睇下你中意邊一樣嘢啦。咁啊 ，Surface 嘅話咧都有一定嘅擁趸嘅，咁但係又未至於多到好似 Apple 咁樣。 哦，咁如果佢哋每一次推出呢啲嘅發布會嘅時候，係賺多定係彈多嘅咧？ 既然係擁趸啦，咁梗係賺多過彈㗎啦。 咁附近都一定有人係唔係擁趸嘅，咁係咪會叫做雞蛋殼入面挑啲骨頭出嚟就即係圍剿佢咁樣咧？ 咁我又覺得大家普遍應該都係中性嘅，即係唔會話特登去踩對方嘅，即係起碼我唔係啲咁嘅人先。 咁你唔係呢個人啫，可能其他人會係㗎嘛。 冇咁極端嘅， 嗱咁除咗咧有呢啲叫做发布之外啦，咁我亦都听过咧，韩国方面有啲新嘅法例啊，系咪其实同我哋而家下载紧嘅软件系有关嘅咧？ 哦，系啊，佢话佢禁止去即系将佢哋自己韩国入边 develop 嘅 apps 放上去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嗰个 Page Market 入边，咁变咗，因为我用开 Android 啦，咁所以比较少用苹果嗰边。咁其实 Android 咧都有一啲嘅网站去提供 Apps 俾你哋去 download， 只不过可能唔系官方咧，咁所以变咗就唔系经常有用户咧直接上去嗰啲嘅网站，惊可能有病毒啊或者其他嘅嘢载入咗喺入边。 嗯，咁其实如果即系韩国自己研发出嚟嘅软件程式就唔可以即系公开俾大家。下載啦，咁但係其實點解會有一啲咁樣嘅措施喺度咧？影響又有幾大？例如我都係蘋果用户嘅，咁我會唔會就以後唔可以下載咧？就係韓國官方發布嘅一啲軟件，對我個影響係咪好大嘅咧？ 因為你用蘋果噶嘛，咁啊，所以如果佢能夠發放一啲其他嘅渠道俾你去下載個 Apps， 理論上就問題不大嘅。咁至於點解會出現呢件事，就係因為 Apps 同埋 Google 通常咧，喺你 upload 即係我哋叫上架啦，上個 Apps 嘅時候，其實係會抽傭嘅。 哦，即係因為錢作怪 啊，係啦，咁所以變咗，仲要係全球性，咁所以變咗。佢有人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壟斷嘅某程度上，咁所以變咗可能就有啲人想抵制，咁變咗就可能就強制佢哋盡量都唔好用啦，咁樣咁去抵渠道啦。 咁即係如果我係要用一啲韓國方面嘅軟件程式或者遊戲嘅，甚至乎佢哋特別嘅App 嘅，咁我就未必咧可以喺嚟緊嘅時間就再合法下載啦。咁但係咧，點解會有呢個舉動，同埋會唔會影響到其他國家跟住落去咧？都係因為錢作怪而導致佢哋又將自己國家研發嘅一啲嘅軟件應用程式就禁止俾海外嘅朋友咧去到下載咧？ 咁應該就唔會禁止俾海外下載嘅，只不過可能佢哋想有另一個嘅渠道去將佢哋嘅 Apps 發布出去啫。 啊， 係啊，咁所以變咗將來反而係睇下會唔會有啲更好嘅渠道。或者可能將來 Apps 下載嘅方法模式都唔同咗嘅時候咧，咁你可能就會見到啦。 哦，咁呢個大家密切留意住啊。咁另外咧，我哋成日都話以前咧就聽 CD 啦，跟住又變咗 MP3 啦。咁而家咧，甚至乎有好多嘅服務咧，我哋都係透過網上邊直接咧就欣賞呢啲嘅音樂嘅。咁聽歌嘅時候咧，除咗係有現有嘅平台之外，好似都有啲新嘅發布喎。 哦，係啊，譬如係 Amazon 啦，佢都出咗一啲新嘅新嘅聊叫做語音聊天室啦。咁啊，當然你可以喺入邊去做你嘅 concert 啦。咁但係咁當然 Amazon 提出呢一樣嘢，主要可能都係有啲嘅競爭對手。咁我唔知你有冇留意，譬如係 Spotify。甚至可能再偏門少少 Clubhouse 呢一類嘅叫做 broadcast 嘅媒體啦，咁啊，所以唔知道將來佢啊可能主打都係一啲嘅聊天嘅部分啦，可能係有啲互動性嘅，譬如係有啲似網上電台啊咁嘅感覺，或者可能真係可以係做一個。演唱嘅发布咁样等等嘅， 其实呢一类型嘅 Spotify 啊，或者而家变咗做聊天室嘅方向咧，系咪喺科技界嚟讲都越嚟越普遍？即系将一种语音啊变成自己有个 chat room， 然后放喺世界各地唔同嘅人都一齐分享，都系一个未来嘅走势嚟嘅咧。 首先我哋而家最切身嘅就系用 WhatsApp 或者系用 Signal 啦，咁睇下你打字多定系讲嘢多啦。咁我个人就打字多嘅，咁但系的确咧有一部分嘅人咧。坚持是用语音的， 是即是说那一批经常习惯用语音的人呢，就可能未来的导向方面呢，他们就会适合多一点，不过应该会又会有些新的方向呢，又被一些啱文字的人用的， 是没错没错，当然一定有 chat room 的，其实都一样，所以不太担心这方面的东西的。 好，那我们又再一起留意着了，今天早上谢谢阿涛，谢谢你， 好，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五十七分嘅时间啊，吓唔系二十八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年一个叫做古迹周游乐，咁啊喺九月至到咧就十二月咧就会举行噶咯，咁啊首两个月嘅十一间嘅历史建筑咧就将会提供一个免费嘅导赏团。咁近年啊，唔少嘅叫做活化古迹都重新开放啦，就好似上个月开幕嘅三级历史建筑中环街市，吸引咗唔少嘅市民咧就前往去到参观噶吓。政府喺而家嚟讲啦，有一个叫做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咁都投资咗17亿元噶。咁到底边啲嘅历史建筑物咧，咁有呢一个嘅计划咧，都相当之多啊，例如系大馆啊，等等等等啊吓。虎豹乐园啊，又或者系网上面都有好多，因为真系不能尽录啊吓。特登提翻咧，就话俾大家听，其实咧喺呢一个嘅叫导赏团底下免费嘅关系咧，大家就可以上网揾一揾啊。咁啊，自己咧到底喺边一个住喺边一区咧？可能你屋企附近就已经有一啲叫做活化嘅叫做古迹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去嗰度咧就免费导赏一下。啊，建嘅咧都起咗咁耐，或者改建咗咁耐啦。如果能够去嗰度望一望咧，咁个人咧就梗系会好啲啦，系咪？即系对香港对自己住嘅地方有多啲认识啊嘛。好，咁啊，时间好快脆，去到早上嘅七点钟，转头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我哋听听新闻简报，转头晨光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永忠，当年今日。 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听日有几阵嘅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羽毛球代表朱文佳连番错强敌。男子 SH 六级单打勇夺银牌，为香港队写下完美句号。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多谢24位香港残奥代表的坚持同精彩表现。 邓伟乐、 陈瑞琳、 张可盈、 许家俊、 吴梅慧、 黄婷婷、 吴舒婷、 余翠儿、 钟婉婷。 希望市民继续以行动来支持香港的体育发展，多做运动。 香港电台第一台 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星期日约实你地窝打到道山升降机嗰度等噶咯。 好啊，我记得以前嗰度冇 lift 噶，要行接近130级楼梯上落山，或者兜一条成200几米嘅长斜路，对我哋呢啲后生仔女嚟讲咧都辛苦啦，何况系啲老友记。 我知啊，好彩路政署喺一啲上坡地区增设升降机同行人通道。等街坊出入方便一啲，哥哥姐姐出街嘅意欲都大咗啦。 梗係啦，换转系你啊，日日要行100几级楼梯，你都唔想出街啦。所以呢，路政署呢个设施唔单止方便到老友记嘅日常生活，仲可以鼓励佢哋多啲接触社区，扩阔社交范围添啊。 其实好多地方都多咗好多无障碍设施，好似行人通道、升降机，方便啲老友记或者轮椅使用者㗎。 是啊，其实升降机的出入口路政署都有想过度过的，会尽量安排升降机的出口在入口对面，方便大家尤其是轮椅人士不用转身就可以离开。还有 lift 里面呢，按钮都会整得大一些，清晰一些，方便长者使用。 路政署咁细心，抵佢得到赛马会灵活城市全城长者友善计划2020的灵活设施大奖啊。 声音演绎阿欧、崔杰彤、白元浩。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18/22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大家都知道我曾经主持过一班人合作的《晨光第一线》，其实我都好享受一个人做节目噶噃。例如《青春路上》啦，《冰岛阳光》啦，当然仲有《周末豪花车》等等啦。一个人做节目呢一份嘅享受，唔知艾力感唔感受得到咧？ 当然感受到啦，淑梅姐啊！我仲想好似你咁受欢迎添啊！有咩秘诀噶？ 同你个名字一样啊！就系、是、捱得同埋努力啦，冇捷径噶。 知道，我会做好我嘅音乐说噶啦。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年轻 轻人梗系要试多啲啦。 展翅青见超新星评判之一姚洁玲女士都系咁讲噶。 我问翻我自己年轻啲嘅同事，我都会问你有啲咩你想试？ 如果万一嗰个同事同你讲，Karen 啊，我想试下收你份粮啊，咁你会点算？ 咁你俾心机啊， 系啊， 我都好想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青见超新星，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三五成群节目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时间啦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先同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啊，9月6号星期一，咁啊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先。早晨啊 ，Toby， 系啊，早晨啊，小白，今日咧交通咧大致上都系同恒常龙尾差唔多啦。咁不过有个爆水管嘅位置咧，可以先讲一讲嘅。喺又一村嘅花圃街，咁啊花圃街近住44号嗰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嘅，就系又一村嘅花圃街近住44号嗰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方面啊，咁多条。隧道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车龙好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亦都接近去到世界花园啦。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开始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就系咁样啦。 嗯，最主要都系啲爆水管突然间爆， 系啦， 即系估唔到嘅。 系啦，呢个花圃街不过就好啲啦，即系唔系啲大路咧。 系啦。 影响就应该冇咁多啦， 希望系啦吓，咁啊，千祈冇嗰啲咩车龙延伸到唔知边度啊！你知九龙塘朝头早都好塞下嘅， 系啊，学校区啊嘛，始终都系， 系啊，系啊，咁啊，一阵间8点钟嘅时候又有啲即系睇下学校区方面嘅交通啦，又同我哋讲下啦， 系啊，我哋会跟进下啦。嗱，咁呢个嗱爆水管估唔到啦，另外有啲意外嘅嘢咧，其实都估唔到啊，小白。咁咧今日想讲一样嘢系咩咧？就系咧上个礼拜六咧，原来喺呢个屯马线嗰个美孚站咧发生咗一个。扶手电梯嘅意外，咁嗰一日咧就突然间咧有一条喺连接呢个屯马线嗰个月台嘅电梯咧，突然间有一级就爆开咗咁样，咁之后咧就系、是、令到嗰啲有啲碎片就整咗出嚟啦，咁样导致有人受伤添，咁然后咧就港铁嗰度咧就睇翻究竟咩事啦，就发现原来咧系有只鞋啊涉咗喺个电梯嗰度。咁啊，導致呢個意外。咁咧，呢個意外咧，又再次提醒翻大家咧，即係搭扶手電梯真係要注意安全。即係有時呢啲意外都間唔中會發生噶嘛。咁咧，真係其實搭扶手電梯真係應該要好謹慎啦，緊握扶手啦。同埋咧，真係隻鞋咧，唔好擺得咁近個邊啊。 係啊，其實我自己細個咧，成日都係人嚟貪玩咧，會諗啊，因為細路仔咧好有呢啲好奇心噶。 係。 咁啊，家長都要特別提醒啊，即係會唔會將隻鞋放喺嗰度？嗰側邊咪有啲好似刷嗰啲毛毛。就谂住去即系整下嗰啲嘢，撩下佢啊咩都，即系贪玩啦咁样。但记住，其实系危险嘅，即 系 有机会咧，咁啊整下整下，你只鞋咧就涉咗喺侧边。咁、你只鞋烂咗都算。即系千祈唔好整到自己啲手手脚脚啊嘛。 同埋扭亲只脚咧，嗰个力都有时你控制唔到。 最惊夹亲咧，咁啊更加惨啊嘛。 系啊，同埋嗰只鞋咧，嗰个质料啊，即系如果系胶嗰只咧，咪特别。 特別容易屈到隻鞋係扭曲咁樣嘅，係啊，咁呢個就真係要小心啲啦。但我真係都試過嘅，我自己都諗翻都覺得危險，其實有啲衰嘅，就係覺得隻鞋污糟咗咧，就攞去擦一擦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而家覺得梗係危險啦，唔應該咁做啦。咁但係就即係小朋友有時真係唔識噶嘛，作為家長真係應該要睇實啲咯。 你講得啱啊，即係譬如你頭先喺度講話，覺得好似有啲擦咁樣，隻鞋污糟。其實我諗唔單止淨係你，有好多人咧都曾經有過咁嘅想法喺個腦入邊嘅。咁但係咧，即係都要同大家講。咁如果發覺小朋友咧貪玩嘅時候，你即係我同佢講唔好玩啊，危險啊，佢未必聽嘅。你就同佢講話嗰個擦嗰啲毛咧，擦好多鞋㗎啦，好污糟㗎咁樣，你千祈唔好掂到佢啊咁樣。 啊幾好喎、啊！呢、這個講狠話。 咁小朋友就覺得，原來嗰個係喎黑色嘅喎，可能仲污糟喎，咁啊唔好擦佢啦，咁啊避開咗佢。即係諗好多唔同方法咧，氹小朋友就千祈唔好咧喺嗰個側邊嗰個位。咁啊，注意安全啊，最緊要啦。 係啊，最緊要啦。但係不過你咁講咧，其實。除咗嗰個帶咧，我自己而家我都發覺疫情底下咧，我都少扶嗰個扶手啊，即係同你咁講一樣啦，都黑色你又唔知乾唔乾淨啦。 我都係好少扶啊，而家。 係啊，其實就唔係咁好 嘅。不過我會 ready 扶。因为怕它突然之间停嘛。 点样 ready 呢 即是譬如隻手不会两隻手攞晒嘢。咁有一手呢就会喺个扶手旁边个位置咁垂低咁样。或者准备定一有啲咩嘅时候呢就可以扶咁样。即是有个心理准备会好啲囉。就唔好两隻手都唔得闲。因为你唔知道突然之间可能前面附近咁样有人有意外有人按停咗嗰个扶手电梯嘅。咁你唔会即刻跌亲囉。 哦，系啊，但我而家咧个习惯都唔同咗，但我其实都有少少 ready 啦，或者叫做系都会做呢样嘢嘅，就系点样咧？以前我一定系五只手指咧捉实嗰个带嘅，但系而家咧就唔系啦，可能咧轻轻咁样一个拳头咁嘅形状啦，就搵个手个底咁样轻轻掂下咯，尽量好似减少咗嗰个接触。但其实如果系论污糟都一样系污糟噶啦， 系咁啊，注意消毒啦，系咪？ 系啦，咁而家有啲紫外线噶嘛， 系啦， 紫外线机， 希望帮到手啦。咁啊，同埋记住啊，扶手电梯你就企定定勿乱行啊， 系啦， 就唔系话。冇錯啦， 係 就唔好諗住企埋一邊就俾人行，其實就兩邊都應該企喺度嘅。 係，不過企正右邊都唔啱嘅。其實即係如果大家企曬右邊咧，對於個電梯嘅負荷都唔啱嘅。 係啊， 咁不過冇辦法啦，大家慣咗呢個 習慣咗啊嚇。 係啦， 總之扶手電梯大家注意安全啦。好，唔該曬 Toby，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啊 ，O 出邊咪真係好熱啦？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早晨，星期一精精神神啊吓。天气方面，你话系咪好热啊？今日就焗少少啊吓，睇咁温度，因为可能冇乜风。咁啊，过去上个礼拜咧，虽然都系蓝天白云啦，但系就有啲风嘅。咁啊，广播道今日即系一滴风都冇啊吓，咁所以都几焗下，感觉上咁睇下晏昼会唔会好少少啦。睇埋天色方面咧，能见度都系相当高嘅，咁啊蓝天白云都会睇得到啦，太阳亦都出咗嚟啦，所以回应翻小白咁样讲咧，热系基本噶啦今日，咁啊另外咧就太阳都出咗嚟啦，咁睇下有冇啲要带翻把防 UV 嘅遮嘅遮啊，同埋咧就可能要叫做搽下啲防晒啦，咁始终即系未到中秋节，大家都真系未踏入秋天啊，仲系夏天嘅尾巴啦。见到有啲朋友礼拜六日都仲有去玩水嘅，咁啊，我自己掂过啲水都系中意嘅，啊，未冻嘅，咁所以就应该都仲系夏天啦。咁希望今日大家星期一咧精精神神咁样过啦。咁啊，过去嗰几日啦，咁啊，香港嘅残奥嘅运动员咧都好鼓励到我哋啊，咁啊，有咩挑战唔使惊嘅，啊，所有嘢咧。都只要我哋咧，好专注，好 focus 咧，所有难题、所有难关咧，都会迎刃而解噶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啦。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出边嘅气温系28度啊，相对湿度86%。今日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3度。咁啊，稍后云量会增多嘅，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噶。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风。展望啊，明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咁啊，注意啦，咁啊，28度气温底下，咁啊，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都已经生效噶啦。朝头早嘅时间，咁啊，上下晨光大学堂先。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今朝早嘅晨光大學 Kitty 崔傑彤咧，繼續揾到精偉咧，同我哋講下呢個粵劇文化嘅早晨啊！ 早晨啊！ 哇，好響啊！ 我哋要晨光地去重醒大家。 古陣時嗰啲人係咪就係咁樣講嘢嘅咧？其實 應該唔係嘅， 應該唔係嘅，佢真係劇，所以先要 美化咗啫， 美化咗件事係啦，佢唔係真係咁樣的。 我哋戲行咧，以前老師教落咧，就係我哋要源於生活。 但是要高于生活。 哦， 系啦，即系呢个就系我哋粤剧嘅一个艺术层次。 嗯，所以其实咧，嗰啲衫啊等等嗰啲嘢咧，其实都唔系喺以前嘅日常生活可以揾到， 有啲参考咯，可能系。 哦，佢真系将成件事搬咗上舞台，所以就所有嘢都有 再加靓啲咁样， 加靓啲系有啲变化啦。咁喂，上个礼拜咧，我哋都有讲点样扮靓啦，即系喺粤剧里边嘅化妆啊，即系点样去到戴嗰啲辫子系咪啊？ 诶，叻咗， 系啦，将嗰啲头发咧去遮一遮自己， 嗰啲系真发嚟噶， 哦，系哟， 系啊， 唔用得假噶， 因为会梳得唔顺嘅， 哦，系啊，咁惊， 有，所以而家有一啲蛋角佢会自己留咯。 自己留咗啲頭髮， 之後剪咗出嚟打去做咁樣咯， oh. 就用翻自己頭髮咁樣。但通常一開始你都唔會噶嘛，一開始都係買真髮嘅。 哦、oh. ，係啦，咁有要求㗎。 我哋男仔嗰啲水髮，其實生蛋都係咧，嗰啲水髮都係嘅， 即係嗰條邊即係揈水髮嗰條邊。係 啦，冇錯啦，浮打曬圈咁嗰個咧。咁因為咧。我哋会讲生发同死发啦，同埋真发同假发啦。 嗯， 真发同假发就好易明啦，即系咪真嘅咪真嘅咯， 假嘅咪假咯。 咁但系生同死咧，呢、這个可能有少少恐怖啦。 就系生嘅人同埋 系啦， 吓， 即系生即系生嘅，即系生在生嘅时候剪落嚟嘅， 系 同埋死咗之后剪落嚟。 佢真系会话俾你听嗰啲头发。 我听系咁啊吓，嗱我听系咁讲，嗱你唔好话我，当然我未去到嗰个功力完全分得出。真髮同假髮我當然認識得分啦，但而家有啲都好似嘅，但係我自己譬如可能我當時買我嗰條水髮咧，我自我嗰條水髮嘅時候咧、我老師幫我手睇嘅，咁佢就話係真髮嘅生髮嚟嘅， 哦，係，哇，真係要驗手袋咁驗， 佢哋識咯，但係而家所以點解越嚟越貴咯？ 如果你咁講，自己留又會好啲喎、 啊。會係㗎， 即係自己信得過嘛。如果你唔驚嘅話， 都係㗎。咁但係你冇得染頭髮， 冇得哦，冇得染頭髮，因為 你會令到把頭髮傷咗嘛，傷咗就冇咁靚咯。咁因為我哋其實點解要分真髮同假髮啊？因為真髮咧，其實佢嘅順滑度係好啲嘅。 嗯嗯。 咁你假髮佢始終冇一啲任何養分喺當中啊，或者佢都唔會吸你搽啲油落上去，佢都唔会吸咁样啦。咁、但系你真发嗰啲系会吸噶嘛？系啦， 即系做粤剧嘅人自己都会施火有呢啲嘅发型喺度嘅，系咪咧？ 会噶， 嗯， 即系粤剧嘅制装费系好贵噶，系啊， 大概系要有啲咩咧？ 简单啲咁讲，如果你做咗六柱，系啦， 六柱 就真系。一套戲而家我哋香港計緊六柱制咧，就係講緊一套戲擔最主要嘅嗰六個角色。 哦， 係啦，咁你起碼嗰六個人一定係自己嘅即係自裝咯，即係行頭咯，我哋稱之為嚇佢嘅頭啦，佢嘅差啦，即係如果蛋角就差啦，咁身角就可能一啲盔頭啦，我哋稱之為咁衫咯。咁但係一套戲如果一晚嚇，一套戲可能講緊六七場戲咁先計啦。咁、我當你平均主角啊嘛，你主角可能都要出四場咁樣啦。咁、你起碼要四種衫。 哦， 但係一套講緊而家嚇都講緊四位數以上。 哦，咁但系呢啲系咪就系度身订做，即系可能系为嗰、那个曲目去到订做嘅，因为 有啲会系， 嗯， 再有钱啲嘅大班咪会系咁样咯， 系 咁但系有啲就系、是 可以再着， 可能系个演员自己系啦，都会再着翻嘅，系、 啦， 佢因为系私家噶，唔系计公家噶，公家就可能系下面啲嘅演员，我哋称之为下栏演员啦，咁嗰啲就会着公家嘅， 即系正常一套戏咧有六。个主要嘅角色 系啦，呢个我哋称之为行当。 哦，行当 系啦，行当咧，而家我哋香港嘅行当咧就行紧文武生，即系男主角。OK， 正印花旦女主角系啦，小生即系你当系男配角啦，或者第二文武生啦，我哋称之为吓。咁之后咧就二帮花旦，咁呢个 即系女配角， 冇错啦。 系 之后咧就仲有呢个嘅武生。 系 啦，同埋呢一 武生就系打嘅， 武生系打嘅，系啦，同埋丑生， 哦， 系啦，咁啊，即系有啲时候可能会画下花面啦，即系呢啲角色就会画得大花面啦、小花面啦，咁呢啲就会系咁样做。 即系通常啲剧目就系咁样建构嘅，成个故事都系有最主要呢六个人， 系 啦，跟住再加其他人穿穿插插啊咁样样。 咁呢个都系一个转变嚟嘅，因为以往嘅粤剧咧唔系净系得六柱嘅。 嗯， 咁而家头先你 如果即係心水清少少啦，呢六柱嘅體制咧，其實就同電影有啲似啊。 係 咪咁講？即係有啲位要搞笑一下，就擺個頭燈落去咯。 即係台劇、韓劇都係咁啦。 但係呢啲就係、是時代嘅轉變咗，大家中意睇男女主角式。嘅劇目 係 咁就會演變咗呢六柱。 咁以前係點咧？ 以前其實有十大行當嘅。 哦，即係會多啲嘅，即係分得勻啲嘅。所謂 每一個行當咧，甚至有佢自己主演嘅劇目嘅。 嗯， 即係譬如可能我當有老旦嘅戲咁樣，咁、就真係老旦嚟到去做嗰、那個角色、就係擔戲嘅咯。 係、 咁，但係呢十個行當咧就係、是、生旦淨末丑外小貼夫宅。 嗯，啊，系咪即系好似嗰啲处境剧咁样咧？即系有一集咧，就 你可以咁谂， 就会系阿爸爸。 你可以咁谂嘅，哇，有啲围巾你果然 睇得电视多啊！哦，咁所以即系一路随住时代转变，即系呢个剧目里面，即系点样去构成都有啲转变啦。 会啊，会啊。 哇，咁你讲到个置装费咁贵，咁其实如果真系做到你之前所讲。讲嘅命令啊，或者大老官啊， 佢哋嗰啲身家嚟噶啦，已经 佢身，我正想问就系佢哋系咪好多身家，所以先可以有自己咁正嘅师傅啊？ 咁当然佢哋有几多身家我唔知啦。咁佢但系咧，佢哋就通常咧，我哋讲紧好多淡商， 好多淡商，即系啊，系咪开工嘅时候一箱箱咁样去开工？ 系啦，咁但系可能你唔会带晒全部去你嗰套戏度噶嘛，即系可能你只不过系为咗嗰晚嘅戏，你就执啲咩戏服过去咁样。咁所以咧，通常咧，如果有啲大老官嘅话，我听讲过佢哋系有七位数字，系啦，即系几百万嘅行头。 系咁，咁搵佢演出一次都应该收翻唔少啦，系嘛？自己 通常都系嘅，去到咁上下嘅地步，同埋都。有一啲嘅即系演员咧，系真系中意嘅，即系中意自己去做一个靓衫，即系特别去订做。头先你问咗一个问题，到底系度身订做定系现成嘅？其实两样都有，咁但系有啲就会系可能嗰个演员佢自己特别中意呢个花，佢又中意呢个色。咁咪就得揾人去做，咁樣都有。 係，咁有冇啲係專係，譬如話嗰個人好鍾意紫色嘅咁先算啦。咁佢呢就即係有個 signature 嘅顏色嘅，佢成日都會穿紫色嘅衫出嚟表演㗎啦，即係當係佢嘅專屬顏色嚟嘅。即係你知道而家有啲韓星呢，有啲咪專係粉紅色啊，有啲專屬顏色係黃色啊咁樣嘅。 演員嚟到講呢就少啲，但角色就有。 哦，角色就有咁， 譬如系《紫钗记》入面霍小玉，佢咪成日都系紫色嘅咯。 哦， 即系做嗰个角色，佢一定系要着紫色衫。系啦，同埋佢一定要嗰支凤钗。 系， 即系会有一啲即系可能嗰个演员佢接到呢套戏嘅时候，佢冇佢都要指翻嚟咯。 系，喂，咁我其实咧，我哋本身话一开头系想讲棺木嘅，但我哋讲咗其他嘢，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嗰啲棺木到底点啊？唔该晒，丁伟， 拜拜。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我哋见到对方都要讲翻声早 晨。早 晨 啊，呢个都系我哋嘅习惯嚟嘅，欢迎大家收听晨光第一线啦。咁啊，问问小白啊，你虽然要有阵时要睇住啲小朋友啦，同埋有你繁忙嘅工作啦，会唔会都抽少少时间，有啲 me time 俾自己？ 尽量啦、 啊，系嘛？即系通常一个人你会抽啲时间，譬如一个礼拜入边有两个钟头啊，咁多嘅啫。me time 咁少啊？ 嗰两个钟头，我唔知道嘛，我惊讲得太多，我惊讲得太多，你另一半觉得，喂，原来咧阿小白好多时间噶，等我叫佢帮我出去攞月饼啊，俾我家姐先咁。我近排好多呢啲嘢做啊，吓，即系全部都系嗰啲运送速递员咁样啊，喺 A 地方攞啲嘢俾 B、C、D 咁样咧，好多好多，好繁复。不过嗱，呢啲又唔系讲负气说话，即系有阵时。大節當前啦，即係中秋節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嚟噶嘛。咁、你有陣時都會送下禮啊，或者多啲去相聚啦。但係調翻轉頭，頭先講翻個題目就係話，喂 ，me time， 如果一個禮拜入邊得兩至三個鐘，你會攞嗰兩三個鐘頭嚟做啲乜嘢？會做一件事定係做兩件事咧？ 我好多嘢想做、啊，放空啦， 放空， 放空好緊要、 啊。你跑步放唔放空到個腦啊？ 跑步唔得啊， 唔得， 跑步真係唔得。行山我就得， 係有啲人得嘅， 係有啲人真係跑步得嘅。因為跑步對我嚟講咧，不斷係咁喺度跑緊嘅時候咧，個人就辛苦，唔知即係個腦開始胡思亂想。 係。 跟住咧就連跑步都唔係好跑到。 多嘢諗，多嘢諗， 多嘢諗咁樣。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可以行山啊，或者睇戲啊，或者放空啊， 一個人睇戲你都中意。 一個人睇都中意喎。 係啊，其實一個人睇戲咧 係好真係可以代入套戲。 同埋咧，你人大咗咧，有身邊人啦，有陣時你嘅情緒會。令到另一半都會覺得，哦，點解你嗰個位喊得咁緊要嘅，或者你嗰個位咁開心嘅咁樣，我唔係咁諗喎。有好多咧情侶咧睇完一套戲咧，觀點同角度唔同咧，一出戲院嗰下咧，由討論啦，變到激烈討論啦， 係啊， 變到嘈交啦咁樣。即係其實所以我自己都幾傾向一個人睇戲噶，因為自己又可以多啲諗到創作者背後嘅一啲意思啦，以至譬如睇嗰啲超級英雄電影咧，你另一半實唔夠你熟噶嘛， 一定喺度問。 咁樣話喂，點解嗰個人有碌棍嘅？嗰個人用三叉戟嘅？你都唔知點答， 點解無端端搶到嗰幾粒寶石嘅咁樣？ 係啦，真係啊嚇！ 點解釋啊？你話 有啲 me time 都係好嘅， 係啊，咁啊，大家爭取下 me time 啦嚇。 今日係九月六日，星期一，農曆七月三十，適宜定盟、納彩、祭祀、祈福、收造、動土。 样样有啲， 知足常乐是最好的。今日忌嫁娶开始， 两样都不关我事， 都可以得个知字。今日都是阅读日， 我会多啲睇书，每一日都是阅读日。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阿富汗塔利班武装被指枪杀一名女警，塔利班已经否认，并且展开调查。目击者向英国广播公司指出，呢名女性在古尔省省会菲罗兹山遇害，她曾经在当地监狱工作。三名塔利班武装上个周末进入佢嘅寓所，喺佢嘅丈夫同儿子面前将佢枪杀。佢又被指当时怀孕八个月。塔利班发言人强调得悉并没有涉及枪杀，重申塔利班冇杀害呢名妇女。外界正系密切关注塔利班管治阿富汗嘅手法。在1996至2001年管治期间，塔利班严厉地诠释伊斯兰教义，禁止女童入学和不批准妇女参与公共活动等。塔利班当时对异己亦都采取高压手段。西非国家基内亚政变，相信参与策动的将领在电视发表讲话，声称废除宪法、解散政府以及关闭陆地和空中边境，全国实施宵禁。总统孔大遭到扣押的片段被上载到社交媒体。在当地时间的上午，科纳克里市区传来多响的枪声，相信来自总统府。国防部所在的卡鲁姆区持续大约20分钟。目击者透露，下午有民众在街上庆祝。一般相信曾经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役的杜姆布里是涉及参与策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嚴厲譴責基內亞以武力去奪取政權的行為，法國亦都譴責，呼籲叛軍釋放扣押的總統。20國集團衛生部長會議在意大利羅馬舉行，這次會議主要透過視頻連線進行，為期兩日，重點討論應對未來疫情的措施。會議首日，各方聚焦疫情對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影響。

嚟过唔一定系等人俾机会自己嘅，等人发版哀求复合，不如自己尽早抽身，唔再纠结于一段冇结果又伤痕累累嘅感情，从头开始一个人嘅新生。祝福林家谦填词陈耀心编曲 Mac Chiu 监制张敬轩廖志华。 从头开始，当你拨去心底里那根刺。 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张敬轩从头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7:39，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钟哥，我想问下你啦，食甜嘢就全部人都知啦，你最中意就是食糖嘅，即、就、系、是、有甜嘅嘢。 唔系食甜嘢， 食甜嘢。 你唔好以为咧攞包糖俾我怼都得， 自己怼又唔得系嘛？你饮咖啡都落糖噶嘛系嘛？ 哦，唔系、啊， 系咪少？ 咖啡咧我就中意饮斋啡。 斋啡奶茶咧？ 奶茶就少許咧， 少許 糖少許。 咁點解我整嘅蛋糕你要係咁落咧？叫我每次都話可以再甜啲。 嗱點解咧？咖啡以前我都落糖落奶嘅，咁但係因為如果飲齋啡咧有兩個好處，第一咧就可以幫我去一去水，即係朝早嘅時候個人冇咁水腫。 原來你都貪靚㗎喎！ 唔係貪靚， 係咩啊？ 健康， 健康， 即係健康啲。同埋如果咖啡唔落糖咧，我唔知係心理障礙定還是乜嘢啊？我是觉得喝完一杯斋啡之后，个人是醒过，饮一杯咖啡的。 哦，即是呢啲心理作用嚟嘅。 心理作用 嘅。咁不过我以为你好似我咁，即系悭翻啲 quota。有时候我饮嘢咧，觉得咁样咕咕声饮啲糖落去咧，好似好嘥咁。我宁愿喺第二度摄取，系宁愿喺蛋糕啊嗰啲地方摄取咗。 咁你应该饮汽水啊。飲汽水自自然咧，你飲一罐咧，等於你飲咗幾羹糖噶啦。 係啊，所以我唔飲嘅。我多數咧喺飲嘢嗰方面咧，就會 節制啲、 嚴守啲。係啦、留翻個 quota 咧，係食嘢嗰陣時用。咁嗱，食甜嘢就係鐘哥嘅一個喜好啦。但我又冇聽過你話中意食齋，或者慢慢你話健康啊嘛，即係慢慢而家有個潮流嘅新趨勢，就話大家如素啦，或者咧一個禮拜總有一日可以食素嘅，食得清啲 Green Monday 咁樣，好似今日咁。但你又冇呢個習慣喎。 冇啊。但是呢我虽然不是吃斋、但是我很少吃肉。 是。 即是我不是吃很多的。即是 我都会吃。但是我不会说即是日日锯块扒啊，又或者如果、有一次吃块扒无端端吃一嚿很大的扒、我就不会了。 那是因为口味的问题定是不是其实我是节制的。 不是跟年纪有关的都是。 即是消化。吃不到。跟牙都有关咬不到是很贵啊这样。 消化不来啊。有时以前僆仔呢你真的会吃一个很大的扒你觉得很满足的嘛。吃一嚿大的肉你就会有一种饱肚感觉。 现 在呢你吃完觉得有点滞啊。所以呢就会吃但是就不会吃很多咯。輕輕 根据一个非正式官方统计、其实真的纯粹我自己观察啦、我觉得呢啲男仔是喜欢吃肉多啲嘅， 睇下咩年纪嘅咋？ 我自己譬如我细个咁啦，我身边啲朋友仔咧，大学譬如一齐食饭咁啦，我啲 friend 咧好中意食菜嘅，啲女仔，我自己已经系少食菜嗰啲人啦。咁我见到佢哋自己一坐低食饭咧，一定会嗌一两碟菜 share 嘅。但反而譬如你话同啲男仔一齐食饭咧，佢哋好少呢个习惯嘅，即系一嚟坐低可能，今日生同锯扒啦咁样，即系好少话会好中意食菜。除非佢哋会按緊一个 diet 啊，或者自己係想健康啲咁样啦，即係可能係一个习惯嚟嘅。 除咗习惯之外，男人有一个迷思嘅、可能係真嘅。你健身你一定听过健身教练点样同啲男人讲。 蛋白质係咪？ 蛋白质係食鸡蛋啫。 食鸡蛋囉，肉都有，肉都有。 举重嘅时候呢食多啲肉。食肉有力啊！ 哦， 即系佢哋会有呢个咁样嘅讲法啊嘛。 嗱，呢个真系迷思嚟嘅。 嗱，呢个真系唔知啊，因为以前我僆仔时代我都试过去健身噶嘛。咁佢就嗰个教练就话：嗱，记得食多啲肉。 食肉有力啊，有力。 呢个应该系比较以前啲嘅讲法，因为最近咧都几多一啲电视嘅度桥啊，或者啲纪录片咧，佢哋会讲到一啲食素嘅运动员噶嘛。我咁啱咧，寻日就睇翻港台制作嘅一系列嘅节目啦，咁里面就系讲食素嘅。咁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咧，佢好似十几岁开始咧，男仔嚟嘅就食素啦。咁跟住咧佢。就话点解会食素呢，是一个机缘巧合底下佢就食啦。咁嗰阵时佢就啱啱开始咗健身，健身咗几个月之后就开始食素啦。咁你见到个镜头影住佢呢，佢係好大隻㗎喎。佢就话完全冇影响到佢，佢自己觉得啊，反而呢係食咗素之后呢更加有力，即冇咁容易攰。佢自己亲身嘅经历就话以前佢做 gym 嘅时候呢，可能做完一两日之后呢好攰，一定要唞啦。或者做做下嘅时候呢是死顶落去嘅，即系好想放弃。但系佢话反而咧转咗呢个饮食方式，食咗斋之后咧，佢就一路做咧，又一路继续有力。佢话一个礼拜咧可以真系做五六日咧，都唔觉得好攰嘅。 但系佢会唔会系食咗饮咗嗰啲奶粉啊，即系嗰啲 蛋白质奶粉、 奶粉嗰啲咧？ 咁我唔知道嗰个原因喺边度。呢个就系佢自己嘅一啲感觉啦。不过我睇过一啲西方嘅度桥咧，佢都有啲举重嘅运动员咧系食斋嘅。系啦，咁佢哋亦都话我冇影响到佢哋嘅能量嘅，即系唔会话真系食菜就冇力咁样。咁有啲直头话食菜唔饱添啦，咁佢哋就冇呢一个问题嘅。 食菜咧就系好快饱添嘅，但系亦都好快饿咯。呢个系真嘅， 因为快啲消化， 快 啲 冇咗，好快肚饿。 咁我咧就见到有个研究咧，又系同呢啲蔬菜有关嘅。原来咧喺呢个密苏里大学有项研究就发现啲植物啊。被进食时候，身体有一种特殊感觉咧，系提示佢哋自身咧即将死亡。 咩啊？ 即系佢哋嗱，我唔讲呢一个咁深层、深层嘅感觉先。 提示我死亡咁样。 唔讲呢个深层嘅感觉先。之前我哋咪话唱歌俾植物听，或者放啲音乐俾佢哋听，佢哋有反应嘅。咁你去嗰啲农场咧，佢都会有个仪器，即系话俾你听啊，有啲频率啊，咁样去同你呼应紧啊，咁样。咁呢个咧都系唔少人知道嘅一个智慧啦。咁而呢一间大学做嘅研究就话，其实植物咧，佢 feel 到佢即将会死嘅，系啦，即系佢对呢种感觉咧系有一个反应出嚟嘅。 点样睇得出咧？ 嗱，佢就话咧，佢会尝试产生一啲化学性嘅物质咧，抵御进食嘅一方，即系譬如我当你啦，食沙律咁样，嗰块菜你夹住咗啦，原来嗰块菜咧，当佢 feel 到就嚟俾人摆到入口嘅时候咧。佢系会产生一啲化学物质出嚟嘅，咁研究人员咧就攞咗西兰花同埋羽衣甘蓝咧去到做呢一个嘅实验嘅。首先就录制毛虫进食一啲叶嘅声音，即系嗰啲嗒嗒嗒嗒声啦。我怀疑系咁啦，毛虫嘅或者一啲震动嘅音频啦，可能好细声嘅。跟住咧又录咗一啲风嘅声音，等等其他咧即系可能系植物成长嘅环境嘅一啲声啦，咁啊做一个对比。咁当研究人员咧播放嗰啲自然界嘅风声啊、雨声啊时候咧，嗱，羽衣甘蓝同埋西兰花咧， 佢哋嘅反应系点样？ 系冇特别嘅反应嘅，系啦，即系正常咯，因为平时都系听开呢啲声噶啦。好啦，到播放毛虫进食嘅声音嗰啲震动嘅频率时候咧， 毛毛虫 系啦，毛毛虫植物咧就开始释放出芥子油，就是、一种咧对毛虫冇吸引力嘅。物质，系啦，就识得有呢啲嘅化学物质出嚟啦。尝试咧就抵御呢啲毛毛虫嘅攻击，咁啊证明咧植物咧系可以感受到自己咧将会被进食或者咧面临一个危险啦。 但系如果呢个系真系大自然嘅其中一个定律咧， 系 咁点解佢唔取消咗佢咧？因为你谂下，佢如果佢有即系感觉到就嚟俾人食啦，咁佢有啲化学物质出嚟，但系呢啲化学物质出嚟出咗之后咧， 系 啲虫一样食佢噶。 系啊， 咁咪即系冇用咯。如果冇用嘅嘢，点解会继续 keep 住咧？ 唔系，但系呢个好人生哲理。我哋成日做啲嘢都冇用的，但系我哋都会继续做噶嘛。呢、這个都几啱，你讲得啱。 你大自然定律嚟噶嘛？嗰一样嘢系保护你嘅生命嘅，咁有用会 keep 喺度噶嘛？冇用会自然会变咗第二啲嘢。 啊！ 变咗第二，可能佢唔释放呢啲嘢出嚟，可能突然之间佢自己缩埋一嚿，等毛毛虫食唔到。但系佢冇喎，冇进化到呢一类型嘅嘢。 嗱，如果佢完全俾唔到毛毛虫食，佢就真系破坏咗成个生物链噶咯。咁呢个就好违反成个大自然啦，即系佢 run 唔到啦，成个 system。咁但系而家佢有做到一啲嘢。 佢自己个心又舒服啲。 哦， 系啦，咁到最后又对成个世界冇影响，系咪？呢、這个好似啱数啲。 即系如果照你咁讲咧，真系同人一样啊，做咗啲嘢咧系自欺欺人。 对个结 果系自己舒服啲，对个结果系冇帮助嘅。 但我唔排除可能有啲叶或者有啲菜咧，即系释放咗呢一样嘢之后咧，系某一啲毛毛虫会即系走咗，咁令到佢可以长命多少少。 哦， 系啦，即系都可能有佢嘅用途嘅。咁、但系成个画面、成个 picture 咧，其实就冇乜点样改变嘅、但系当你知道咗呢样嘢之后，下次你食菜或者食沙律嘅时候，会唔会留心啲？ 哦， 或者斯文啲咧、 哦，我明白啊，终于我明白点解我最近叫你做多少少嘅咧，你唔反抗啊？ 点解咧？ 反抗都冇用啊！ 系啊， 做啊！ 什么意义？加叠笑，狂风骤至。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了批判善恶的一刻，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色宇宙，原谅世态混着黑与白，生活前无一幸免。明明各具世界左与右，毁灭前真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一刻，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正义。 只可战斗。 7:52啊，听过有谢霆锋啊，电影《怒火》主题曲对峙。早晨啊，小伯。 早晨 ，Kitty。早晨，钟哥。睇咗啲报道咧，即系令到我都不断咁样去到反思一样嘢，就系讲咩咧？冲凉。 嗯。 点解会反思咧？就话 即系反思咗之后系唔冲啦，决定。 就系因为咧，发现原来越嚟越多一啲叫做知名人士啊，外国嘅一啲明星咧，佢哋竟然间咧就系话到。自己是越嚟越少冲凉， 梗系啦！我一早已经奉行咗呢一个谂法噶啦，唔好冲 咁多。钟哥咧一早接一早戏嗰阵时咧，都系咁样嘅，几日冇冲凉。 洗头啊，冲凉呢啲，我觉得尽量做少啲啊。 但你而家啲头发咁长，应该要冲得密啲噶嘛？ 就因为少洗头， 连剪都费事剪啊嘛。 嗱，但系咧，其实我自己本身咧，即系由细到大接触嘅咧，除咗系我系中意干净之外啦，咁因为可能我接触啲叫东南亚人比较多啊，即系屋企关系，咁佢哋咧。是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咧，我哋就刷牙洗面啦。佢哋直头咧连刷牙洗面都系喺个浴缸嗰度做晒。 冲凉洗头一揽铲， 冇错啦，即系冲凉洗头啊、刷牙啊，总之捽乜捽物嘅时候咧，全身你都系洗晒嘅，跟住先至系叫精精神神咁样去到起身出门口噶嘛。 咁夜晚冲唔冲啊？ 夜晚都冲、 哦，即系一日两次， 最少两次。 哦， 系啦，咁有啲如果你话系辛勤啲嘅，咁就住喺屋企附近嗰啲咧，其实佢哋中午放 lunch time 嘅时候，其实翻屋企佢哋都会再冲， 所以人生。冇乜嘢做过咯，即系佢哋嘅人生就系冲凉咯，冲两次凉。你每一次我当你五分钟，一日冇咗十分钟。如果你中意玩耐啲嘅，可能冇咗半个钟。 系 人生就其实一日咧得23.5小时。 系啊，咁同埋佢哋即系冲凉嘅时候咧，头先讲过你有啲极端，再多啲唔系极端，再多啲可能一日冲3次啦。咁但系而家咧又 冇咗23个钟头。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而家有啲咧即系叫做外国嘅明星咧，佢哋就喺呢个网上面都话到自己开始冲凉冲少咗，因为佢哋嗱都系成日都系讲过噶啦，因为如果冲凉冲得太多会冲走自己身体上面嘅油脂啊，咁同埋佢哋成日都话一样嘢咧，就系原来除咗冲走咗啲油脂之外咧，仲有机会令到自己冇咁健康，即系例如系嗰啲咩，非常认同， 用家心得， 即系嗰啲咩譬如皮屑啊，或者啲皮肤病啊，咁佢哋就话到，因为自己反而冲凉冲少咗之后咧。皮膚對抗呢一種嘅叫做菌類嘅病徵咧，嗰個病況咧就越嚟越好添啊！咁令到佢哋咧就覺得如果沖涼咧未必係每日都需要。 你有冇叫你個仔今日唔好聽收音機啊？我驚佢聽完之後咧，翻嚟同你講：阿爸，你叫人唔好沖涼啊！你而家唔好叫我入去沖涼。 我係歐叔叔啊！ 唔会啦，嗱，你嗰啲网上面睇翻嚟嗰啲咧，系外国明星 啊嘛，咁、 啊、个天气都唔同，你香港咁热、咁湿、咁立，点可以几日唔冲凉啊？或者冲少啲凉啫？ 我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关键嚟嘅，即系当地嘅地方咧，可能会比较上干燥啦，而且佢哋既然系嗰啲叫做大明星咧，荷里活、啊。咁佢哋今日出入嘅时候，我觉得大部分都系冷气房嚟嘅， 系 嘛？ 系啊，一踏出门口就上冷气车， 冇啦，就上 冷气啦。即系譬如你喺片场拍戏一样，系攀山涉水一样嘅啫，即系一样都系会热辣辣。 嗱，咁咪啱啦。佢哋如果喺片场喺片场嘅时候咧，咁佢哋就冲唔到凉啦。因为在做紧嘢啊嘛，咁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咁啊自己又开住冷气咯， 又觉得唔需要 冲，干咗， 又干咗啦。 哦，其实真系嘅，吓我都试过， 系啊， 即系你喺出边咧好热。出到黐立立咁咪流汗，跟住翻到屋企开咗冷气，干咗啦嘛， 干翻， 你又觉得哦，好似唔需要冲。 你有冇见到啲白色一点点嘅黐喺个身上面？ 啲盐啊，啲盐啊， 所以我通常翻屋企我唔开灯咯，即系睇唔到啊嘛， 乜叫干净？ 感觉唔到咁样。 咁你闻唔闻到啊？你眯埋多眼啫，收唔收埋到鼻哥窿？ 嗱，呢一样嘢咧，好得意嘅。通常咧 睇唔到就唔觉丑唔通。 我几时觉得 换过件衫就冇嘢？ 我几时觉得需要冲凉咧？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味咧，我就觉得系时候要冲啦。但如果自己对自己嗰个包容性。 系强啲噶嘛， 嗯， 即系通常都可以顶到两三日。 所以咧就同饮水嘅道理一样，已经迟。当你 feel 到口渴嘅时候， 太迟啦， 先饮水太迟啦。当你 feel 到自己臭嘅时候， 连自己都闻到自己觉得臭嘅时候咧， 太迟啦， 就已经系好臭啦。 我都系日日冲嘅，我都系冲，但系咧我就唔会冲好耐咯。 嗯， 即系简单嚟讲，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我叫做过水嘅啫，即系过一过，嗯，过一过水我就走噶啦。 嗯，咁会唔会选择抹身啊？嗱，佢哋咧好多人都话到，如果你唔冲凉咧，唔紧要嘅，因为冲凉有头先讲咗啲好处啦，佢，嗯，哋就会选择抹身， 嗯， 即系可能攞啲暖嘅毛巾啊，抹一抹个身体一次，佢哋就觉得已经咧可以达到一个干净嘅效果。 嗯，我就比较少嘅， 抹身我都好少， 因为我睇好多嗰啲咩世界风情画咧，几时抹身咧？即系当你 即系当你需要我帮你嘅时候，就抹身 啦。我就好少抹身嘅，一系就过水嘅啫。 唔系，同埋我觉得你抹身都系，即系你如果话悭功夫都唔悭得几多啊？你又要 整啲扭毛巾， 其实差唔多 嘅啫。整盆水咁，不如你索性好似钟哥咁过一过水好过啦。 系啊，所以咧我自己都会觉得啦，如果你问我嘅话啦，香港嘅天气咧，嗱，譬如而家就热啦，酷热天气警告啦，咁啊又潮湿83，其实都有啲湿湿地。几啦嘛出边 湿噶啦， 系咯，咁呢啲天咧，我就觉得系真系要冲凉， 嗯。 如果唔冲凉咧，无论系男男女女都系有一种咧，好唔舒服嘅感觉噶。咁， 嗯， 你唔系话个个即系出入都有冷气噶嘛？咁如果你话即系太大汗嘅，梗系要冲啦。如果你话即系自己出入嘅嗰啲地方，完全都系可以令到你人好干爽嘅，咁我就会觉得咧喺身上边，如果有啲人就中意用嗰啲香味咧，譬如花露水又好，就是，香水都好。咁噴完之後，你發覺個人個感覺都係舒服嘅，咁你咪沖少一日咯。 自欺欺人 咯，又係有少少自欺欺人嘅， 即係用嗰啲香味嚟。 係啊， 你哋沖涼沖一次涼沖幾耐啊？ 我沖 好快嘅啫，我都，我十分鐘就出嚟。 我都差唔多十分鐘至15分鐘咯。 如果唔你都算快喎，女仔嚟講， 我最怕嗰啲 好乾淨啊嘛，冇咩嘢捽。 係啊，即係慢慢享受我的沐浴時間嗰啲咧。 我知點解 會唔會浸浴啊？你哋 因为屋企冇浴缸，有浴缸我谂我就会耐啲嘅，即系我都会觉得可以浸下， 有浴缸 都循环啊嘛， 好短时间，即系我都唔系好享受，唔系好享受。 你真系暴殄天物啦，有个浴缸喺屋企你都唔运用， 摆嘢。 好彩我喺屋企系企缸啫，如果浴缸好似我细个咁咧，一玩玩半个钟啊。 系啊，咁你今日翻去冲耐啲个凉啦。 期间塔利班严厉咁诠释伊斯兰教义。禁止女童入学，同埋唔批准妇女参与公共活动等。塔利班当时对异己亦都采取高压手段。中央印发总体方案，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同横琴建立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嘅新体制，协助推动澳门经济发展适度多元。內地傳媒評論的時候指出，要推動合作區金融市場率先高度開放，又指出十余年來橫琴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一定成績，但是服務澳門的特徵不夠明顯，與澳門一體化發展有待加強。澳門中聯辦表示，是中央支持澳門發展的重大舉措，將會為澳門特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注入新動能。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2，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4，人民幣6.453，英鎊對美元1.386，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4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521点，升3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56美元，卖出1,827.3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啦，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温生，不如今日咧，先从啊美国联储局啊有冇机会退市，而上个星期啊公布嘅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开始讲起啊！ 好啊，咁啊睇翻咧上个星期咧，我哋见到咧就联储局咧曾经多次曾经讲过嘅，就话咧一定要补翻咧就因为疫情咧而失去嘅职位咧，先至会考虑咧系收紧货币政策噶。咁而受到 Delta 嘅病毒影响咧，我哋见到美国咧八月份嘅非农职位咧啊喺上个星期五公布咧就只系增加咧就23.5万嘅啫，咁系今年里边咧系最低嘅一个增长嘅数字嚟噶。咁而就算计算埋八月份呢一个嘅新增职位在内嚟讲嘅话咧，美国啊对比疫情前咧，而家咧仍然咧都系失去紧咧，系530万份嘅职位噶。咁啊，事件咧就令人咧就质疑啦，就喺今个月嘅22号嘅议息会嚟讲嘅话咧，联储局咧有冇咁嘅能力咧去减买债嘅时间表噶？咁啊，鉴于咧十月份联储局咧就冇议息会啦，咁啊，假如今个月咧唔去宣布啊减买债嘅时间表嘅话咧，咁联储局咧可能真系要最快咧都去到11月嘅议息会咧先有机会咧系公布佢嘅即係个减买债嘅时间表啦。咁但係亦都唔好忘记一样嘢喎，联储局因应住嗰个经济唔能够太早去收緊货币政策，咁呢一个大家係理解嘅。咁但係呢另一面嚟讲嘅话呢，我哋都要留意住呢美国嘅通胀嘅变化，去確認呢佢究竟几时呢要去减少佢嘅买债規模。咁而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呢，就美国呢就将会公布八月份嘅生产物价指数啦。咁而下个星期二嚟讲嘅话呢，就将会公布消费物价指数。咁而家市场估计呢美国八月份嘅生产物价指数呢，即係今个星期五公布嘅数字呢，就年增长率呢就会达到呢 8.3% 嘅。咁如果属实嘅话呢，这个呢就将会较七月份嘅 7.8% 呢就进一步上升。咁到期时呢又可能呢增强呢就联储局呢要提早呢收緊货币政策嘅压力㗎啦。 嗯，今个星期呢温生仲有三间嘅央行议息，不如逐间逐间帮我哋分析一下同埋预测一下，唔该。 好啦，咁三间央行嚟讲嘅话呢，就有星期三有星期二嘅澳洲央行啦，星期三嘅加拿大央行呢，同埋星期四嘅欧洲央行呢就会公布佢哋嘅议息结果㗎。咁由于加拿大呢啱啱上个星期呢公布咗嘅第二季嘅 GDP 嚟讲嘅话呢，按季按年呢都分别出现咗收缩嘅情况㗎。咁加上呢今个月嘅20号呢就当地呢就要举行大选啦。咁相信呢加央行呢就唔会话喺现阶段呢对货币政策作啲咩任何嘅改动噶啦，咁所以咧今个星期市场嘅焦点咧就反而就落咗喺咧就澳洲央行啦，尤其是咧落咗喺咧就欧洲央行身上噶。咁我哋记得咧七月份咧嘅议息会嚟讲过咧，澳洲央行咧就曾经承诺过，就话会喺九月份嘅议息会咧就会系收缩佢嗰个买债规模噶啦。咁但系咧期间嚟讲过咧就澳洲咧就爆发咗 Delta 病毒啦，咁啊导致三个主要嘅州份咧都要封锁啦。咁啊市场咧就关心咧喺咁嘅情况之下，澳洲央行能不能够继续维持它的减缩买债的承诺的。所以在今个星期澳洲央行的议息会就真的值得大家关注的。至于欧洲央行来讲的话就更值得大家留意了。因为欧元是作为美元以外最大的货币，如果它有什么举动的话就会直接影响美元的汇价。自今年六月份来讲的话，美元的汇价的上升好大程度上咧，系因为市场上咧就认为咧，就联储局咧收紧货币政策嘅时间表咧，就将会较欧央行系要快啊。咁但系咧，到咗而家嚟讲嘅话咧，联储局喺收紧货币政策嚟讲嘅话咧，都只系得个讲字啫，都见唔到佢有乜嘢嘅实质嘅行动。咁啊，连个收缩嘅时间表都冇嘅。咁而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欧央行行长嘅拉加德咧就提出啦，就话咧就唔应该再大举咧系作出咧系缺乏目的嘅呢一个嘅买债嘅行动，相反嚟讲咧，就应该系针对性咁样样咧，去扶持咧，就唔同嘅较为较弱嘅行业噶。咁市场咧就认为咧，就拉加德咧讲呢番说话咧，就视之为咧，就欧央行咧似乎喺度暗示咧，就想减少个买债规模噶。咁尤其是咧，当上个星期咧，就欧元区公布咗佢嘅八月份嘅通胀率啦，咁按年比咧去到3%，远高于咧就欧央行所定落嚟嘅2%嘅目标之后咧，咁 咁市場咧就更加覺得咧喺今個星期咧，就歐央行係有機會咧係宣布咧係減少佢嘅買債規模嘅時間表。咁如果歐央行真係咁樣做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就大家可以想象啦，就歐央行似乎咧喺收水嘅時間表上咧，同聯儲局咧就冇乜太大嘅分別，甚至乎可能較聯儲局要早嘅話咧，就可能咧會令到咧個美元自今年六月起個強勢咧就會扭轉過嚟啦。咁所以咧喺今個星期四嘅歐央行嘅議息會咧，係實在值得我哋關注噶。 嗯，投資者就要密切留意啦。今個星期咧，除咗上述主要嘅央行議息咧，新興市場入面啦，仲有星期四啦，秘魯央行啦，同埋星期五啦，俄羅斯央行嘅議息會咧，都值得關注，係咪啊，温生？ 冇錯，因為佢哋兩個咧都有好大機會咧，係會作出加息嘅行動噶。因為因應咧，佢哋近期咧，我哋見到佢嘅通脹咧，呢兩個國家嘅通脹都好嚴重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市場咧就估計緊咧，佢哋今個星期咧就有機會加息噶。咁由呢一度咧，其實可以感受得到啦。咁除咗主要嘅貨幣嚟講嘅話咧，其實新興市場嗰啲好多嘅國家咧，其實已經係相繼加咗利息噶啦，同埋加咗好幾次噶啦。咁所以都可以反映到咧，就話喺歐美啊大印鈔票之下嚟講嘅話咧，其實已經係令到全球咧都面對住咗通脹嘅困擾嘅。 嗯，再睇埋咧啲後市嘅政治陰霾啦，講緊就係因為今個月咧舉行大選嘅國家咧都係好多，再加上上個星期啦呢個日本菅義偉啦，咁佢都亦都有講話啊，佢都可能未必會出任首相啦，咁可能會再選人。咁啊，外界咧都有啲分析就係話啊，有冇機會日本嘅首相又開始咧更替好頻密咧？咁啊，上述嘅事件係咪都要留待投資者多做一啲分析咧？嗯， 啱噶。咁啊，尤其是咧就要留意住啦。頭先我講咗啦，就今個月嘅20号咧，就加拿大就會舉行大選啦。咁其實26号咧，就德國咧亦都會舉行大選噶。咁而今個月底咧，當然就有日本嘅自民黨啦，亦都會喺個總裁度有個選舉啦。咁呢系列嘅選舉嚟講嘅話咧，相信咧都會係影響到咧個整個市場嘅金融市場嘅發展啦。咁所以大家咧亦都我相信由而家開始咧，大家會好關心咧，就話呢一個嘅民調啦，咁睇下咧個大選係會係邊個贏啊？而個黨派又有會有啲乜嘢嘅政策上嘅改變啊？等等咧，我相信咧都係投資者要關注嘅地方嚟噶。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嗯，拜拜。 拜拜。 我係芭比林慧， 我係小白白元浩， 我哋係晨光第一線。 每朝匆匆忙忙准备翻工翻学嘅时候， 听晨光第一线，听到佢哋嘅声音，令我充满正能量。 梁荣忠、 Kitty、 阿欧、 Barbie、 小白，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晨光第一 线，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唔好抌咗暑假嗰个优惠佢啊，因为下年又会出翻嚟嘅个暑假， 我会 储 起佢嘅，你放心。 因为下年咩咯？下年暑假阿Kitty 负责晒啦。 我正想讲，咁好啊，欧又认同埋下年暑假咧。 系啊，唔系我谂住呢啲，即系想同大家讲，转咗呢个 jingle 就系意味住咩咧？暑假已经结束啦。 嗱，呢个真 系 好奇怪，暑假结束啦嘛。秋天嚟咗噶咯，中秋都就到啦，中秋 mid autumn 秋天嘅中间，今日仲酷热天气警告，啲咩天气嚟嘅？ 地球暖化嘅问题， 反常天气咯， 咁啊秋老虎嘛， 反常天 气，即系点啊秋老虎？ 即系仲热咯， 仲热啲啊， 仲热啊，或者打风啊咁样嘛。 打风添啊，会哇， 咁秋天打风嗰啲都系。 不过咧，即系讲少少天气，头先钟哥赖到，诶，近排啲天色好靓啊，即系大家即系睇呢个日落嘅时候咧，就睇到啊有呢个烧天嘅效果，即系橙橙黄黄啊。好似个天烧着咗，但系求其影一张相咧，都觉得哇，即系香港真系好靓嘅咁样。咁啊，既然咁靓，睇下有咩优惠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讲下呢一个啊吓，咁啊，唔同嘅酒店咧都推出。 推出佢哋九月份嘅一啲唔同嘅下午茶自助餐啦。咁 讲咩九月咧、嗯？每个月都话有一啲特别优惠嘅咧。 咁啊系啊，同埋咧每个月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国家进驻嗰间酒店、嗯，因为知你咧冇得去旅行啊嘛、嗯。譬如今日今个月嘅主题就系日本和歌山嘅乜乜乜咁，就系氹你，你啊冇得去和歌山，等你咧睇下可唔可以感受一下和歌山嘅味道，喺边度感受啊？喺间酒店嘅下午茶嗰度感受。 即系今个礼拜咧就可能，今个月可能就系和歌山，下一次咧可能系食墨西哥豆，跟住再下一次唔知食乜乜乜咁样。 系啦，或者重庆火锅 咁样都得嘅， 辣上加辣。嗱，另一间酒店咧，铜锣湾嘅，咁啊佢就话有呢、這个叫做榴莲荟萃下午茶。嗱，问下三位拍档啦，咁啊。榴莲呢样嘢啊，你哋好唔好呢、啊、 如果想知咧，留意听日嘅九点半钟啦。 系咪系咪？ 啱啱写咗一篇就系讲榴莲， 无独有偶啊！ 即系无独有偶。 你真系心灵相通、啊。 等等先，你系咪写一台嗰位同事榴莲 啊？唔系嗰位榴莲，嗰位榴莲啊，非常勤奋嘅同事嚟嘅。 都要讲下嘅，加翻落去。 我讲嘅真系食嗰啲榴莲。 系系系，咁啊嗱。既然咧，鐘哥咧就要留到聽日講。 賣關子， 咁啊問下小白同埋 Kitty 啦，你兩位中唔中意食榴蓮啊？ 我就唔食嘅，不過咧人大咗，有時候譬如你話啊，有同事話買翻好正嘅試下啦，咁我都會擺落口嘅，咁我會 dip 下咯，即係我又唔覺得難食嘅，係啦，咁我會食咁。 你又即係我認識第一個係咁樣喎， 係嘛？即係一係就唔食，一係就好中意食，係嘛？ 好極致嘅。 咁但係如果你要我歸邊嘅，我就歸呢個唔食嗰邊啦，因為我唔會主動買嚟食嘅。 哦，Kitty 唔似唔食榴蓮，係 咯？ 你覺得係咪？ 佢樣有啲似係中意食榴蓮， 係呢個樣啲啊。 中意食係咩樣咧？ 榴蓮樣 咯，即係起曬角嘅咩？係嘛？ 唔關事，唔關事。 咁啊，小白咧？ 小白一睇就知佢中意食， 梗係啦。 即係你同我一樣樣， 即係榴蓮仔係咪？ 一睇知係。榴 莲 仔啊， 小华细个咧，我哋食啲榴莲咧，就真系冇依家咁好食嘅，好老实，即系可能细个嘅时候嗰、那个家庭环境冇依家咁好，依家讲紧嗰啲有啲数字噶嘛，咩 D24 啊 ，D46 啊咁样咧，以为外星星球咁样噶嘛，咁总之嗰啲榴莲咧，一个啊一个完整咁卖咧，起码咧三四百蚊， 系啊，都几贵啊，我自己本身我中意食泰国榴莲多啲嘅，咁我記得咧都得意可以分享下咩，就細個成日翻印尼噶嘛，同屋企人。咁喺印尼嘅時候咧，咁由於屋企人咧都有成十幾個啦，嗰度嘅親戚，每一次咧十幾個聚埋嘅時候咧，就買榴蓮咧，係買差唔多二十幾三十個。 哇！ 你知唔知嗰度啲榴蓮咧係冇我哋而家嗰啲見到嗰啲咁大啦，偏細少少嘅，但係你都買二十幾三十個，跟住咧可能買咗翻去之後，即係一車係真係一車車翻去嘅。車咗翻去之後咧，咁啊擺喺個客廳嗰度啦。摆个厅嗰度咧，系堆咗个榴莲山出嚟嘅，有个小山丘出嚟嘅，跟住咧就个个喺度自己开，自己攞，自己食埋咁样，跟住嗰啲壳咧就抌埋一边啦，跟住堆咗个榴莲壳山出嚟嘅。咁呢个咧就系当地人食榴莲，或者我哋啲华侨咧食榴莲疯狂嘅时候咧，就会咁样食啦。 哇，好不敢想象， 系啊，好夸张噶。 咁嗰阵味咪？久久不散咯， 系啊， 可以翁一年啊，嗰阵味咧，跟住到第二天开始淡嘅时候再食过， 翁一晚啫，最多都系。咁但系 中意食就真系觉得好香嘅， 系啊， 所谓一年味一年，两年味两年。 但我自己觉得咧，当地嘅榴莲咧系冇泰国同埋马来西亚咁好食嘅，系啦。所以我喺嗰度咧，反而我少食。 系咪啊？ 系啊，因为冇咁好食啊嘛。咁你翻嚟香港嘅时候咧，食翻自己中意食嗰啲品种，哇，又可以食好多。 咁你食嘅时候，你啲仔仔会觉得香定臭咧？ 都中意食嘅，但系佢哋未去到疯狂，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唔系话好中意食嘅，都觉得啊都好食啦咁样。咁但系人越嚟越大咧，就越嚟越中意食。不过今年我食好少，今年真系食咗好少。 我几时觉得大家 卡路里高？ 哦，我几时觉得开始啲人食榴莲食到有啲叫做疯狂嘅感觉咧？当发明咗一样叫做榴莲 pancake 嘅时候咧，我就觉得系过咗笼啦。 咦，咁 Kitty 食唔食榴莲 pancake 啊？我都唔食噶，我唔会主动叫嚟食。 我就觉得过咗笼啦。 系，但系依家坊间仲有啲榴莲月饼啊， 嗱呢个系更过笼啦， 系咪啊？ 呢个渐入膏肓噶啦，呢啲就 系咪啊？哦， 即系月饼嘅月饼啦， 有榴莲糕噶喎， 系啊， 即系印尼嗰啲。 但系你都正正常常啊，即系你食榴莲食榴莲糕咯，咁你食 pancake 咪食 pancake 咯？点解榴莲 pancake 咧？咁你食月饼咪月饼咯？点解榴莲月饼咧？ 我食过一次咁多榴莲月饼。 嗰一個咧就係、是、又係朋友慫恿嘅，即係話哇呢、這個真係你唔食咧就唔得㗎啦，呢啲有今生冇來世啊咁樣， 又講為人 講到好大咁樣啦，講到好大，咁我真係食啦。喂，佢入邊咧真係。原來榴蓮月餅，我以為佢入面都混咗一啲原材料入去，譬如有啲蛋黃啊剩，佢唔係噶喎，我咁啱食開嗰個榴蓮月餅咧，一咬落去咧，真係榴蓮肉嚟嘅喎， 係 啊，即係淋白白咁樣，即係如果你中意食榴蓮嘅話，你一定知道最淋啊，最香啊，嗰、一種嘅感覺係點咧？係 啊， 咁其實咧，佢都係食緊榴蓮嘅，鍾哥，只不過係包咗個月餅皮喺嗰度，咁、如果咁樣解到俾你聽，你又會舒服啲咧？ 接受唔到。接受唔得， 佢唔可以俾榴莲拼落其他嘢。 系啊，本身唔食榴莲嘅人点拼咧都唔得嘅。咁但系如果中意食榴莲嘅人，我又觉得不妨可以试下咧，坊间嗰啲榴莲千层糕啊。佢切起上嚟食嘅时候咧，佢仲可以香过本身个榴莲。 点解你揾到啲蛛丝马迹？ 系嘛？ 应该钟哥系唔中意食榴莲嘅。 我系唔中意。 如果佢中意食咧，佢应该一听到呢啲所有周边嘅产品都会觉得好正晒 味。 你有冇见我抗拒啊？ 我有啊， 即系直头讲嗰啲嘢，我不断放符噶喺呢个题目上边，唔好食啊，唔好食啊，过分啊，过量啊， 唔紧要啊， 不断放符。 平时咧，我哋就认识嗰啲股票嘅 number 啦，即系榴莲嘅 number 你都要认识，因为咧今时今日，譬如马来西亚为例啦，最出位嗰个咧就系叫做 D197 嗱，呢一种 D197咧嘅叫做猫山王咧就树上熟嘅，咁所以咧佢爱嚟做好多唔同嘅甜品咧就最简单噶啦，因为佢已经系。基本上樹上熟已經脹狀嘅，咁、佢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小華頭先講嘅糕點類啦，釀入去月餅入邊啦，甚或乎咧喺好多卷物入邊咧當 cream 咁樣用。 哦， 係 啊， 即係可能你整個卷蛋咁樣。冷靜 啲，呢位朋友，其實我覺得係幾正嘅。 真頂， 即係佢當牛油咁樣用咯，直情係。係啊，如果好此道者咧，可能 唔使望我，我係個恩怨好分明嘅人嚟嘅， 唔緊要，鹹魚青菜。各有所愛啦，都係嗰句咁啊！如果你喜歡榴蓮嘅，啊睇下揾唔揾到呢啲下午茶食 tea 嘅地方咧，同屋企人啊食食佢啦啊！ 不過呢個都開心嘅，即係正如好似食辣咁啫嘛。即係如果你揾到有朋友同你一樣咧，都係即係所謂臭味相投嘅話咧、就加倍開心啊！ 我食完辣再食個榴蓮啦， 好啊！再飲汽水啦，再熱氣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9月6日是一年的第249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16日。1997年9月6日，英国戴安娜王妃举行葬礼，安葬在她父亲的家族墓地洛咸顿郡的奥尔索普。1981年，戴安娜和英国王储查理斯王子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婚礼，婚后育有两子，威廉和哈利。1992年戴安娜和查理斯分居，1996年离婚，1997年8月31日戴安娜在巴黎因车祸去世，享年36岁。她的葬礼被电视转播，媒体的关注和公众哀悼非常广泛，对皇室和英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9月6日出生的朋友，就算准备充足，都会经常出现不似预期的结果，对身边事物感到知足，重视外表，容易相信宿命。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遇到突发事情，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令你欣然接受结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公众人物容易面对群众压力，到底是必然会出现，还是可以避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凌晨突击搜查元朗炮仗坊一个单位，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麻雀赌档，拘捕22人，并且检获大约38,000元赌款、8张电动麻雀台同埋16副麻雀等。 賭檔的44歲男負責人涉嫌經營賭博場所被捕。另外9男12女年齡介乎34至67歲就涉嫌在賭博場所內賭博被捕。全部人被扣留調查，他們同時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西非國家基內亞政變，相信參與策動的將領在電視發表講話，聲稱廢除憲法、解散政府以及關閉陸地和空中邊境，全國實施宵禁。總統孔大遭扣押的片段被上載到社交媒體。在當地時間上午，科納克里市區傳來多響槍聲，相信來自總統府國防部所在的卡魯姆區，持續大約20分鐘。目擊者透露，下午有民眾在街上慶祝。日本相信曾經在法國外籍兵團服役的杜姆布亞涉及參與策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嚴厲譴責基內亞以武力奪取政權的行為，法國亦都譴責，呼籲叛軍釋放扣押的總統。阿富汗塔利班阻止至少四班包機離開。北部城市馬扎里沙利夫的機場人員表示，機上乘客是阿富汗人，大部分並沒有護照和簽證，不能夠離開阿富汗。他們已經離開機場入住酒店，等待當局進一步澄清。離開阿富汗的包機原本計劃前往卡塔爾，據報部分乘客曾經幫美國或者德國軍方有聯繫的機構工作。美國佛羅里達州中部萊克蘭市發生槍擊，造成四人死亡、一人受傷，疑犯被警方拘捕。事發在當地星期日凌晨，警方最初接報有人揸車到住所外，並且向女兒發出威脅，但是到場之後未發現疑犯。警員之後在附近一個地點聽到槍聲，並且與疑犯爆發槍戰，疑犯中槍之後投降被捕。警方在兩家屋入面發現一男兩女同埋一名嬰兒的遺體，一名11歲女童亦都中槍受傷，送院治理。警方話疑犯係一名33歲的退伍軍人，曾經參加阿富汗同伊拉克戰爭，犯案動機仍然調查，據報佢可能患有抑鬱。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4，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505点，升3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29美元，卖出1826.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蓝田嘅启田道去将军澳道方向，跟住蓝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蓝田嘅启田道来回方向，跟住蓝田消防局呢一段咧挤塞。连德道去翻秀茂坪咧，亦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蓝田嘅启田道去将军澳道方向，跟住蓝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启田道来回方向，跟住蓝田消防局一段挤塞。连德道去翻秀茂坪方向。

我哋俾把大刀佢冇，佢不知几高兴啊，觉得好新鲜添啊。 陆 Sir 话：自从成功揾到史泰龙之后咧，太阳计划要揾海外嘉宾就易好多。第二年嘅嘉宾一样咁劲，就系末代皇帝溥仪嘅主角尊龙啦。能够成功邀请到佢担任第二位超级太阳使者，背后原来有段故噶。话说当年车淑梅有咗六个月身纪，但系为咗邀请当年喺香港拍戏嘅尊龙，即使腹大便便都要去酒店等佢。期间工作人员仲同淑梅姐讲，佢好忙嘅，唔得闲见你啦。结果淑梅姐冇放弃，一直等，终于等到第四日，俾佢见到尊龙。呢位国际巨星唔单止答应帮手，仲请淑梅姐一齐摊茶添。 声音演绎彭晴。赞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今日你开个大饭堂出去，大家倾下偈啊！朝早最好系咩咧？饮下早茶， 系啊， 搵个地方吹下水， 咦，吟吟啊，最开心。 系啊，呢、這个就系我哋呢个嘅宗旨嚟嘅。咁正所谓咩啊？月到中秋分外明啊，咁样分外圆啊嘛。月到中秋分外圆咁样。今日咧就想讲下中秋节。今年嘅中秋节系几时啊？21号啊嘛。 好似系21号啊。 都就快噶咯、嗯，其实都。大家有冇需要准备中秋要做啲乜嘢？有冇准备功夫？ 好多唔同嘅活动嘅，有啲要翻屋企食餐饭啦，系、啊，咁啊团团圆圆啊嘛。咁有啲咧朋友仔会约BBQ 啦、嗯，中秋节就放翌日假期啊嘛。咁你又冇藉口唔出去应酬或者招呼下啲朋友仔啦，咁样呢啲都系常见会做嘅嘢嚟。 使唔使话买定？以前就话供月饼会啦，咁而家。就应该都唔使点供啊，因为如果好味或者系受欢迎嗰啲咧，都应该冇得买嘅、嗯、现放、嗯，通常都系之前买咗噶嘛。如果你而家坊间买到嘅，就叫做啊，嗯、即系唔系咁 hit 嗰啲啦。咁、 嗯、 月饼啦，有冇需要话买嗰啲碌柚啊？生果类 有啊，生果我中意中秋就食柿嘅， 嗯， 好似咧真系中秋嘅时候先会食， 即系杨桃啊，柿咩？柿定杨桃啊？ 两样都有嘅， 杨桃都有柿 嘅，系啦，杨桃就麻麻地， 食好腍嗰只柿喎，你应该系嘛？ 腍 都系 噶， 或者有毛嗰啲咯， 唔系爽嗰只我都，爽柿我都中意食嘅， 收收地嗰啲，收 收柿啊，系啊， 仲有毛， 有几样嘢咧，就喺传统嘅叫做中秋节必定出现嘅食品噶，第一个嗰啲碌柚，即系叫沙田柚啊，咁一定要有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正話講啊，嗰啲星形切出嚟星形嗰啲土，但係以前我哋咧即係時代咧土咧就比較少嘅，因為土係偏向於叫做貴嘅生果，所以咧就好少出現嘅，即係隔年啊或者 佢即係昙花一現嘅啫，即係除咗中秋之外咧冇見過佢生果檔咁滯。 同埋我自己又麻麻地嘅，因為通常以前屋企買親嘅土咧都係酸嘅， 酸啊我都覺得係啊， 好少可。即系几年都唔食到一次甜嘅土嘅， 系，同埋佢切咧几得意啊！你如果打即系由上而下咁样横切面切咧，佢就星星啦。咁、 嗯、 但系有时你方便食咧，通常就会打直成条咁样切佢个边出嚟食噶嘛。但系无论点切咧，都系酸嘅。 系啊，你有冇试过批咗条边先？知道要批咗条边先噶嘛？ 系啊系啊，因为佢嗰条系特别厚啲噶嘛， 硬身啲 噶嘛， 粗啲啊，黑啲啊， 黑啲啊嘛，要批咗佢啦。 系啊， 好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讲个齿啦，无论系。淋嘅又好，又毛嘅又咩都好啦，都系食一个柿啦。但系以前我哋因为由于又系咧，如果食新鲜嘅柿咧，咁就又系一啲叫做贵价嘢嚟噶嘛。咁我哋会食乜嘢柿咧？ 柿饼 就 系 啦。咁、以前嗰啲晒干咗嘅柿饼就平好多噶嘛。咁你食嘅时候，喂好硬，点食啊？ 掉翻轉頭啦，阿媽通常咧就會浸落熱水度， 嚇、嗯、 浸快浸翻淋佢咯。 哦， 咁然之後攞上嚟嘅時候，所以叫做淋池咯。 哦，咁個水飲唔飲噶？ 唔飲噶啦。其實你唔係煲佢定咩啊嘛？可能攞啲熱水去浸佢，可能浸幾分鐘。 因為佢個面咧好似有啲白色粉咁樣噶嘛。 當冇嘢噶啦， 係咯，好似發毛嗰 啲。 係啊，當冇嘢啊，食照食咁樣噶啦。咁啊食啊淋池啦。好啦，仲有一樣咧，就以前必定會出現嘅，而家就好少啦。菱角 啊，细个都有食。 你识唔识？识唔识得点样食啊？ 系 咯，唔识 呢个真系千古嘅难题嚟。 最简单嘅， 攞锤仔揼系咪啊？ 系啦，攞块毛巾包住佢，攞个锤仔剥落去，跟住佢碎咗，你咪撩翻啲肉出嚟食咯。 其实系乜嘢嚟嘅咧？菱角，佢真系硬得好紧要， 都系果实嚟嘅， 都 系果实， 果实嚟嘅。 但系咧，如果一啲识得食嘅人咧，就会喺佢真系好似有个菱，有好似 两个 尖 尖 咁 样 噶嘛。佢就識得咧，譬如話剪開咗兩邊， 哦、 然之後咧唔知攞啲乜嘢咧，攞佢撩啲肉出嚟。好啦，撩完之後咧，嗰、那個菱角咧係冇爛噶嘛。 嚇、啊，咁 個菱角唔爛，即係冇咗個係 串翻咗頸鏈啊嘛。 就係 唔 係 嘛？ 嚇， 係 一個裝飾品嚟 㗎， 係啊。譬如佢串起咗，串起一抽 亂噏嘅啫， 咩係真嘅？譬如串起咗一抽，咁你咪可以掛喺度當細路仔可以玩咯。 好野人 feel 喎，因為佢嗰黑色菱角咧，好似嗰啲戰利品咁樣嘅。哇、嗯，我覺得咧用大閘食大閘蟹嗰啲工具可能幫到。 但以前冇噶嘛， 即係鉗用嗰個鉗鉗開佢，然之後攞嗰支筆筆嚟撩啲。 以前食大閘蟹都係得行牙咬爛只蟹嘅啫嘛， 又係後巷冇牙婆嗰啲善事嗰啲冇噶嘛。嗱呢幾樣咧就食嘅嘢必定會出現啦。咁、嗯、你話？如果冇嘅，咁最簡單咪係橙啊、香蕉啊，總之有啲擺啲生果喺度啦。 係啊， 應節嘅就淨話講嗰啲啦。咁、 嗯、 除咗呢啲之外咧，咁當然就係玩燈籠。 係、嗯、啊， 燈籠你哋中意啊？唔係中意啊？你哋嗰個年代應該就係玩 人電啊、 電芯嗰啲啦，唔、啊、會係蠟燭嗰啲噶啦嘛。 都有 玩過， 有 蠟燭嗰啲都係好好玩噶， 好靚。 不過咧、啊，玩一兩玩就會燒著咯。 係 啊，其實燒 著 跟住 你係專燈定還是咩先？ 唔係啊，我唔會專燈嘅。 佢會 嘅，我唔會 嘅。好曳啊！ 我好乖，乖得好紧要啊！纯如小白兔 太大风系咪？太大风 系咧，我系烧咗咗。 你有冇试过自己整灯笼？ 有，龙族行都要搞 啊！一定要啊，系啊！ 买竹篾，跟住包住佢，再掹嗰啲玻璃纸嗰啲咁样。 前两年先整咗个。因为帮阿仔交功课嘛， 要整乜嘢噶？依家 嗰阵时整咗个双层巴士蜡烛，蜡烛嘅灯笼俾佢咯。 哦， 系啊， 喂，呢个成日都系不解之谜嚟嘅。究竟而家嘅劳作堂咧，系俾家长上啊，定还是俾小朋友？ 其实系啊，即系我觉得劳作堂咧，应该做翻一啲小朋友做到嘅劳作咯。 但家长上咗好耐噶咯，我细个时候都已经系家长上噶。 即系譬如做啲咩咧？譬如教啲小朋友点样用个厕纸筒画个公仔咪算咯。 系啦， 即系呢啲佢哋自己会做到嘅嘢啊嘛，而唔系即系大龙凤到去，不如我用竹篾扎一个灯笼，你点样整啫？ 真系好难整嘅，其实，即系就算我系大人咧，望住嗰啲竹啊，望住嗰啲纸盒啊，哇，真系勾晒头。 依家 甜筒 咧系摆上网贴噶啦，都唔系净系喺班房嗰度喂。我早一两年咧见到有个阿爸啦，帮个仔咧整咗一只咧。烈陽號嘅船嘅燈籠，係啊， 即 係 海賊 啊 嘛， 係咯，海賊王嗰只船，哇！咁我心諗咁勁啊， 點整啊？ 可以賣噶咯喎！ 你一睇就睇到細路仔係整唔到， 梗係啦，冇可能噶嘛。但係即係有陣時有啲阿爸真係好勁啊， 發揮小宇宙，即係以前可能未有呢個心機整，而家就可以啦。 不過咧，我就覺得中秋節咧。叫做啊，即系而家僅餘，算系都仲有啲節日氣氛嘅節日，所以大家都可以不妨去慶祝一下啦。其他啲好似冇乜氣氛啦，已經。 願陪伴你直到終站。坐电车中消闲，谁会知青葱的岁月路程短暂，前路茫茫，重温邂逅的当晚，搭话外班，没了半途失散过程不可自返，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与路平逢我心烦，笑喊一番。 想倒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虚构得孤单，怎可再直接看清你同眼，亦是于一瞬间我们未散。最平衡时空中绝不失散，去路平坦，别像眼前感叹，以为冲突破记忆那框框，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遇见你的这站，虚构得孤单，怎可接受到你跟我无关，路线有界限，不等于要散。我最怕运气步步退减，恶性循环，你就必须都不足以扭转轨迹，折返回复命运越来越慢，想找你闲聊近况，说声不习惯，我每日怀念你刁蛮，受罪也好，现在太冷淡，假设从前目送你于车站，一去能复返，可相拥多一刹，留恋系多 12分，听过有洪家豪的《逆时车站》。 食物有很多种，但是肉食的食物我们通常都会接触到牛、鸡、猪、鱼等等。东南亚地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宗教问题而不吃猪肉的。不知道不同肉类的叫法又是怎样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告诉你。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洛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艺玛丽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句内选择，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日复团歌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想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由于宗教问题，东南亚地方很多时都有人不吃猪肉的。当地华人一般称猪肉叫做猪，又或者他们会用马来西亚话叫做 Barbie。 另外一个呢，就是通常会讲的，就是英文 Pork。咁当然，餐厅除咗猪肉，仲有好多嘅选择嘅。例如大家中意食嘅鸡肉，可以叫做鸡白；中意食嘅鱼叫做虎。普遍嚟讲，价钱最贵，中意食牛嘅朋友就要记住啦，牛肉就系叫做牛白、鸡白、虎、牛白。好多时都会听到有个白呢一个音嘅，意思即系解作肉类。如果冇得去旅行，学咗唔知道喺边度讲嘅话咧。其实在香港四周围都有很多华侨居民的，特别是走入一些印尼铺，通常你跟他们讲这一类的马拉福建话，他们都会识听，你不妨试下。我回来了，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55，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喺呢个咁炎热嘅天气底下咧， 点啊？ 就好容易出汗啊嘛， 梗系啦。 你哋两个怕唔怕夏天为你带嚟嘅呢个困扰咧？ 好怕， 但系你哋两个都揸车人士，已经叫做比较好少少。 唔系啊，我依家成日都搭公共交通工具啊，想快低架车，好辛苦啊。 其实揸车好多时候我真系 系啊。 咁你觉得系你凑亲人多啲，定系人哋凑亲你多啲？ 我会带两件衫去车喎。 哦， 系啊，我会换咯，即刻或者即刻再买一件咯。即係講真嘅，依家今次咁嘅啲衫其實平咗好多啦。你去嗰啲速食時裝店，其實30多蚊都有一件衫。嗱，先抌開你鼓唔鼓吹速食時裝先啦。但係調翻轉頭對比舊時，可能我哋成長嘅年代，你買件 T 恤點都要一嚿水啩。 係啊， 但係依家真係我見過有幾間唔同嘅連鎖嘅叫做時裝店啊，30多蚊有一件。衫噶，即系正式嗰啲 T 咁， 系啊，嗰啲梗系唔好谂住你可以洗好多次。 其实我都 OK 啊，你好过凑亲人啦，同埋我自己好大汗嘅，但系有亦都有一啲嘅皮肤专家话，其实你长期喷嗰啲止汗剂咧，亦都对你自己嘅毛孔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咁我而家又戒咗啲噴止汗劑，我細個好中意噴止汗劑， 有陣香味啊嘛，覺得 青春期嘅時候我都有噴嘅， 係啊， 而家都廢鬼時噴，噴嚟做乜鬼啊？換衫算啦。 我哋讀男校咧，好中意噴止汗劑啊，每個男同學都喺個 locker 嗰度咧，有超過一支止汗劑啦， 仲要屬於自己嘅味道。 係啊，不過冇噶，我噴到中間我攞人哋嗰啲嚟噴，因為人哋都唔知道， 好係你嘅呢個。 有好多咧。其实学期头开始摆喺度啦，学期尾都系嗰支嚟，根本冇喷过， 冇晒 啊，系 啊， 唔系呃人啦，系咪先？咪呃人啦 不过系啊，而家即系夏天咧，好多男士、女士都系啦，都会受到呢个即系出汗嘅困扰啦。咁、尤其是你话即系香汗淋漓，就系讲就咁讲啫。但系通常出一身汗咧，都一阵臭味。 但我真系觉得男人啲味咧系臭好多噶。 系啊，我都觉得 呢个真系事实嚟。 哦，咁呢个系同荷尔蒙有关嘅，我相信可能 系啊。不过咧，越年纪越大咧，啲汗越嚟越唔臭噶。其实 系咩？ 系啊，因为你青春期嘅时候咪觉得自己好臭嘅，跟住原来味道嘅气味咧，除咗我哋霸地盘咧，仲系一个求呕嘅。咁你一定会话，哇咁臭都求到呕咁样。咁因为嗰种独特嘅味道咧，你散发出嚟， 臭豆腐都人中意食啦， 系 咪先？系个道理就系， 喂，你唔好将两样摆埋一齐，我好中意食臭豆腐。 系啦，咁总之就系咁啦。即系你睇翻好多嗰啲即系研究嗰啲专家。都是这样去讲的，即人老呢反而即你可能在公园的阿伯呢、其实他们第一没有出汗出那么多啦，新陈代谢没那么快，第二呢就是相对没那么臭的，我们这些都开始慢慢不臭 了， 即如果有些17岁啊16岁那些呢好臭啊！ 咁我都慶幸自己個身仲有好大陣臭味喎，如果咁樣嘢。 好開心啊！係有 得行山嘅時候，嗰陣味臭到我自己頂唔順啊！ 嗱，但係頭先阿 O 講咧，就其中一個嘅作用咧，即係出汗。你話即係從動物嗰個角度嚟睇，就係一個求偶嘅訊息啦。係 或者霸地盤。係 啦，但係從呢個神經科學雜誌上面咧，都曾經做過一個研究咧，佢就證明男性嘅汗水咧係含有一種成分叫做紅二烯酮啊。咁呢種成分呢？种物质唔系啊，佢一啲都唔儿戏啊，佢嘅作用咧系可以改善到女性嘅情绪，令到佢哋咧即系唤起佢哋一啲大脑嘅活动啦，从而咧改善到佢哋情绪啊，甚至咧可以调节到佢哋月经嘅周期， 即系男人嘅汗味啊嘛， 帮助女性放松，即系如果你。好緊張，即係譬如我而家好崩緊，好緊張。 跟住我就跑幾個圈， 跟住你跑幾個圈， 跟住攞件臭嘅衫擁俾你， 擁俾我聞。跟住我即刻 relax 咗，個人覺得。所以 真係 真 係，我都有聽。 可唔可以唔好抌俾佢？你叫佢過嚟索算啦。 嗰個畫面都係唔好嘅啦。總之嗰個畫面都唔好。不過呢個研究係好似都有啲根據。 係啊，所以咧有啲香水嘅成分咧都注入咗呢一個叫做紅二氣。 哦，注入咗二氣同。 或者你咁臭嘅？冇啊，噴咗香水，噴香水都咁臭嘅。冇啊，汗味香水你 有好多红烯酮、啊，可唔可以你去卖噶？ 吹轻微至和缓东风， 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蓝田嘅启田道啊，咁啊好彩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启田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车龙咧都有待消散嘅。咁较早前咧就系蓝田嘅启田道咯，去将军澳道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喺一分钟前咧都系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咁而家清理好咯，封路重开，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连德道去秀茂坪道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德田街啦，咁将军澳道啦，左转翻去启田道咧，都系挤塞，咁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过晒环保大道回旋处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位置。较早前蓝田嘅启田道去将军澳道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启田道嘅车可以左转翻去将军澳道，咁但系一带交通都受影响。咁包括系连德道去秀茂坪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德田街；将军澳道左转翻去启田道啦，都受影响。咁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咁自然影响埋将军澳隧道啦。呢、這个时间出观塘嘅交通啊，咁排到过。在环保大道回旋处，咁揸车朋友预翻少少时间啦。咁如果今朝早咧想行将军澳隧道公路出嚟咧，就系、是、由于受启田道嘅意外影响，呢一刻嘅车龙咧排到过晒环保大道回旋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着香港木球会一段就挤塞，浅水湾道的车龙就近着伟峰园，另外南丰道就近着南岛中学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纪元，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海丰园。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环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讲翻九龙区，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在海丽村。咁另外呈祥道啦，来回方向介乎蝴蝶谷道至到苏屋村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九龙公园径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间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中港城噶。咁再重复多次啦，九龙公园径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中港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羽毛球代表朱文佳连番错强敌，男子 SH6 级单打勇夺银牌，为香港队写下完美句号。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2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 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今集名人启示录请来的嘉宾是 Eddie 孔令光。 我从来都不会在他面前说我崇拜他，不过私底下真的自己心里面真的是一个哇好犀利，如果你不是我老豆就好咯，因为他的光环太大。 咁我哋讲緊呢位就係孔权开先生，即係我哋叫做孔权开啊，孔叔叔。 早一辈嘅电视人基本上都冇乜边个唔识佢嘅。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多谢24位香港残奥代表嘅坚持同精彩表现。 刘慧欣、 梁玉荣、 黄君衡、 谢德华、 杨晓林、 何婉琪、 廖咏彤， 希望市民继续以行动来支持香港的体育发展，多做运动。 香港电台第一台 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羽毛球代表朱文佳连番挫强敌，男子 SH6 级单打勇夺银牌，为香港队写下完美句号。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愉快感觉。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第一次 投资 O2O。 大家睇睇上个星期咧港股表现啦，港股咧上个星期咧重磅嘅科技股咧回涌支持底下咧，连续升咗4个交易日啦，恒指咧一度啊升超过咧去到26000点嘅关口啦。不过咧星期五咧就受到美团啦同埋阿里巴巴为首嘅科网股咧高位啊急回咧就拖累回软。至于今个礼拜咧港股表现会唔会好翻啲咧，就要睇下外围市况啦，因为咧外围方面都好多唔同嘅数据。公布啊，有机会咧影响环球市场嘅投资气氛。转个头，港股开市，你就会知道今日升定跌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Jamie 啊，去到开学嘅时候咧，就有一个新嘅问题咧浮现咗出嚟啦，就系发觉暑假买落嘅玩具咧好似太多，旧嘅玩具系时候要清一清啦。 其实系啊，我都有呢个情况啊。我就算暑假唔俾佢哋买玩具，但系随住小朋友年纪增长一路成长，旧时一啲唔再系合适佢哋年纪嘅玩具，都可能要退落嚟，留翻一啲空间去俾可能即系因为随住佢读书，可能要增加啲空间俾佢增放一啲书籍啊咁样嘅情况，你点处理啊？ 嗱，我自己咧就做咗一个我觉得有少少错误嘅示范咧，就系、是、咧，我每抌一样嘢之前咧，我都会问一下小朋友呢样嘢唔要好唔好啊咁，但系一问完佢之后咧，佢样样嘢都话唔得，唔可以抌。 好正常喎、哦、我两个小朋友都系咁样。其实我估呢佢哋唔愿意抌，佢哋都几明显嘅原因就系佢哋会觉得里面有好多嘅情感，或者佢哋觉得失去咗佢哋唔会再有。佢哋会觉得啊，如果我将呢个玩具不论系将佢即系放喺垃圾桶，定系转送俾其他更有需要嘅人嘅过程里面呢，佢会觉得啊呢、這个失去系永远嘅。咁、所以佢唔会想面对呢个失去，或者佢都未学识去面对呢个道别嘅一个感觉嘅。 咁但系如果喺呢啲情况底下，家长系咪应该由得佢继续 keep 住呢一种情感嘅玩具咧？ 唔 咁但系当每一个玩具都有情感嘅时候，点算啊？ 要买间大啲嘅屋。 我哋租埋迷你仓都搞唔掂噶喎。 咁啊，即系其实都系一定要去取舍啦，有一个咁嘅过程啦。 系啦，我估最根本嘅方法，我谂喺添置呢个玩具嘅时候，或者添置一啲书籍嘅时候，都要同小朋友讲清楚，到底呢个系咪真系一个需要，即系必须嘅玩具？一路啲人都讲话，啊，呢个到底系想要定系需要咧？咁同小朋友首先要分清楚呢样嘢，咁就避免咗佢可能有机会买到啲重复或者好类似嘅玩具翻屋企，到最后发觉，咦，玩两玩其实同旧底嗰个差唔多嘅时候，就摆埋一二边啦。 嗯，系嘅。 咁但系有啲时候朋友送嚟嘅玩具，咁你总冇办法去婉拒或者唔要嘅。咁所以喺嗰啲时候咧，我会建议，即系如果你发觉其实都已经有啲类似嘅时候，包装我都未必会俾我小朋友拆。咁我就会同小朋友商量，点知我送咗呢个玩具俾你，咁但系咦，同你呢家现有嘅好似差唔多，会唔会我哋试下将呢一个全新嘅玩具捐咗去俾一啲更加有需要嘅人，或者送俾可能更加啱年纪嘅小朋友去玩呢个玩具咧？咁呢个我会同小朋友商量嘅，即系佢未嚟到之前，或者佢未开始同呢个玩具建立感情之前咧，呢、這个已经要即系可能俾啲更加有需要嘅人，就已经即系可能会处理咗嗰个问题先嘅。 嗯，其实咧听 Jamie 讲呢个过程咧，我都萌生咗一啲嘅回忆咧，就系、是、记得咧，当每一次去抌一样嘢嘅时候咧，都会谂到一样嘢，就系叫做浪费啊！即系觉得我如果真系要去抌，咁当然啦，可能系去到一个好残旧或者已经坏晒，冇办法可以再转赠嘅情况底下，就可能要选择一个咁样嘅方法去抌啦。咁但系咧，当有啲玩具可能咧真系执嘅时候，发觉诶、欸，好似有几样嘢都相类似咧，先至意识到原来买嘅时候或者收到人哋礼物嘅时候咧，系冇即时去将佢转赠俾其他人咯。 其实呢个就会是一个即系直接啲嘅方法，咁但系有啲时候小不免小朋友都总系觉得有新鲜感，好想玩呢个新玩具，我哋都理解嘅。 嗯， 即系有时候我哋都会理解小朋友觉得哎呀好靓啊，好开心啊，同埋即系当啲玩具好色彩、好色彩缤纷嘅时候，呢个系一个好好吸引到佢哋注意、好想接触嘅嘢嚟嘅。即系我哋都理解翻小朋友本身有呢个需要。咁我有时候我嘅做法就会系我同佢执咗一堆玩具。 系。 咁譬如话有四五件。或者即係不論係書籍、玩具、甚或乎其實啲好新淨嘅衣物，因為小朋友大得太快啦， 係啊， 我都會同佢講呢度你可以揀起一樣嘢係你覺得我唔送俾人嘅， 嗯， 或者我唔將佢轉贈俾其他人嘅，呢個係對我嚟講最在乎、最想 keep 嘅嘢，咁我哋就容許佢喺當中揀翻一樣， 嗯， 即係我又想俾佢知道，哦，其實你念旧，你怀念一样嘢，或者你对一样嘢有啲情感，系好正常，我哋都会尊重翻佢嘅，就唔会完全否定佢。诶，冇用噶，抌咗佢啦，你都唔啱着，唔啱用噶啦，抌。咁完全冇，即系我又唔想完全唔理小朋友嘅呢份感觉嘅。即系我哋大人就觉得系冇掉啦，冇乜掉。但系又问翻自己，我哋喺我哋执翻啲旧物嘅时候，会唔会往往勾起一啲嘅感受，勾起啲回忆？其实大人都会嘅时候，小朋友都会嘅。 咁如果系咁嘅话，系咪即系都建议系？系同佢讲一声先至去处理佢嗰啲玩具咧，就唔好偷偷地掉咗佢啲玩具啦。 咁又真系唔系几好啊！即系有逆地而处，你细个发觉阿妈掉咗你最心爱嘅玩具嘅时候，你会点啊？ 喊咯， 好嬲噶！即就算你觉得真系必须要抌， 嗯， 我估可能教个小朋友正式为呢份礼物或者呢一个旧物去做一个道别。唔需要系好咩仪式嘅，但系都可以系哦，知道哦系啦，呢个玩具真系冇办法再喺我哋屋企存在，咩原因都好，我哋都唔可以再俾佢喺度存在啦，或者我哋想将佢赋予一个更加有意义嘅，就送俾一啲更加有需要嘅人。 嗯， 我小朋友嘅做法就是，妈妈咁你帮我影一张相，等我记得佢啦。 嗯，几好、啊， 即系依家有呢啲科技咁，系、啊，我小朋友就会系同我讲，诶、你帮我影低一张相啦，我唔舍得佢啊。如果第日你有机会见到有对新订啲嘅，我会唔会有机会再买翻噶？ 嗯嗯嗯， 系啦，即系话俾佢听，呢一刻呢样嘢要离开你。不过我哋有一个方法去纪念佢嘅，记忆系属于佢噶嘛，咁我哋记住佢啦。 嗯。 小朋友嚟讲，佢得可能五岁十岁嘅年纪，佢嘅记忆就得五岁十岁，佢突然之间会记得就系会记得噶啦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讲咗咁耐咧，嗰个沟通同埋了解翻佢背后点解会咁依赖或者咁非呢件玩具不可嗰个原因咧，都系最重要咯。 其实系噶，所以喺嗰个执拾玩具嘅过程里边，你可以先将佢执咗你觉得需要送走嘅玩具，但系都要尊重翻佢自己嗰个情感需要，就系、是、你拣翻，容许你拣翻一样啊。 嗯。 其实某程度上咧，玩具除咗承载住小朋友嘅回忆咧，亦都承载住好多亲子关系嘅建立同埋唔同嘅阶段嘅。咁所以我觉得，由买啲玩具翻嚟啦，到去到同小朋友相处一齐玩，去到真系要去弃置佢嘅时候咧，都会系大家嘅一个集体回忆。咁所以适当嘅取舍同埋合理嘅沟通咧，都系好重要嘅。 系啊，亦都话紧俾小朋友听，亦都系一个金钱概念、购物嘅概念。将来我想点样处置我个物品，从细教育都系一个重要嘅事情嚟嘅。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amie， 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唔好客气啦，再倾啦，拜拜。Bye bye 因乜解救有隻雀仔咬住遥控嗰粒掣唔放呢？个遥控有红色有绿色嘅掣，佢唔咬，偏系咬住黄色嗰一粒。原来呢隻得半岁大，叫做昆布嘅文鸟，当咗粒掣系自己最中意食嘅粟米啊！佢嘅主人初头都谂唔明点解佢会咁做，直至到见到佢无数次尝试咬个遥控掣嘅时候，先至忽然之间联想到，原来昆布平时最中意食嘅粟米就系好似个粒掣咁，黄色细细粒，所以昆布咪混淆咗咯。不过好彩呢只喂食雀一直都咬唔到粒掣出嚟，而佢主人之后每次见到佢想咬遥控嘅时候，都会快快手去拎啲真嘅粟米出嚟帮佢医肚。如果唔系，一个唔觉意吞咗粒掣，就真系手尾长啦。中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Kitty。 晨光 Monica，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啦，咁啊电话侧边又话杨太，早晨杨太。 早晨啊，白元康。 早晨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你想点唱俾边位呢？ 我想点俾我仔仔听。 仔仔啊， 因为佢9月4日生日嘅。 9月4日，即系而家嗱，今日星期一啦，即系补足咁啊，点同佢庆祝？有冇切蛋糕啊？ 出去食饭啊。 出去食饭，食咩菜啊？你哋？ 冇啊，佢哋决定咗打边炉咯。 哦，打边炉好啊，个个都中意。 系啊，因为佢哋都好中意嘅。我想点俾我第二个仔同埋我个女啊，因为系 miss 咗噶。 miss 咗啊！我唔紧要，嗱，而家补充嗱，先讲翻第一个，即系阿哥哥咧，佢就9月4日生日啦，佢叫咩名啊？ 杨哲轩， 阿轩系嘛？ 系阿轩， 系阿轩，轩仔咁啊！有啲咩特别说话同阿轩仔讲咧？ 希望佢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啦，同埋大家关系好啲咯。 第二个同埋第三个啦，跟住咧？ 第二个嗰个系旧年我打过电话嚟嘅，阿杨定宇啊， 系阿宇。 是阿定 如 啊， 定如祝福佢啲咩咧？谂住 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工作顺利啦，同埋我女女杨思彤咯。 女女都系， 系因为佢结咗婚，有个 B B， 希望佢哋一家人生活愉快咯。 系 B B 快高长大，咁啊有妈妈嘅祝福咧，咁啊应该冇问题嘅，放心啦，你得闲啊， 有 煲下啲汤水俾佢哋饮啊，个个 有啊有啊，我成日煲汤水俾佢哋嘅。 我最拿手系咩汤啊？你 冇乜噶，因为多数都系啲清热嗰啲咯。 清热嗰啲，喂，我都好燥啊，杨太。 煲埋俾你。 好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啦，希望咧你。全家人都日日都快快乐乐，好唔好啊？身体健康。 我想点俾全世界嘅人听，同埋你香港电台嘅。 多谢晒你，拜拜。 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好，多谢， 拜拜。 想不到爱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在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罪。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虚？世界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一提到未来啊， 钟哥你好， 你好，系咪啱啱同我一齐睇完《号手就位》咧？ 当然啦，我哋梗系同步噶啦。 系啊系啊，我都睇到好紧张啊。 系非常之好睇嘅呢个中国火箭军嘅剧集咧，其实好难得咯，我觉得吓咁，所以我一定晚晚都抱住睇噶。 多谢你啊，其实唔单止好睇啊，直头好难拍到出嚟添啊。 其实内容咧，佢系好写情嘅，同埋咧，我会话佢系高潮迭起。 咁你一定要继续留意下一套啊，《大江大河》又系一套好嘅剧。 啊，一定会，一定会。咁啊，钟哥，我想话咧，而家《晨光第一线》喺你主理之下咧，系好有温情，好有家庭 feel， 但系内容咧系极之丰富，所有嘅主持都系一路进步紧。 多谢晒你，梁小姐。叶小姐你好。 Hello， 钟哥你好。 你好啊，正话有冇同我一齐睇？ 而家仲睇紧。 啊，而家仲睇紧啊？ 重温啊。 哦，哇，咁快啊！ 系啊！ 哇，咦，真系果然捧场喎、 啊！我有少少嘢想讲咗先。 好。 其实我系一位视障人士嚟嘅。 哦。 咁所以咧，由头到尾咧，净系靠听啦。 嗯，有咩感觉呢、啊、听落去。 好感动。 嗯，咁就好啦。 有笑又有泪。 嗯。 系啦，即系感受到成个。劇情嘅，如果可以有将来啦，如果香港电台电视部能够做到口述影像呢一套劇，我諗我会好开心。 嗯， 因为我觉得呢套劇係即係好值得欣赏。 嗯，咁、啊、你就可以留意一下有一个新嘅劇俾你追喇喎、啊。多谢你一路支持号手就位。咁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啦，就係、是、号手就位成个戏最后一句台词是什么呢？ 号手就位。 向前冲，我可以不停每一个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将梦摆动摆命中，我的铁拳凝拢，每一击要责任的 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咁啊，今日咧有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啊，好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咁啊，有啲咩睇咧？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啊，继续逢星期一。夜晚七点十分都有呢个 bang bang 声，咁啊呢个 bang bang 声咧，今晚嚟到最后一集啦。咁、 哦、 啊，大家要睇啊，记得留意睇啊。嗱，咁今晚嘅题目咧叫做用生命、用热情做音乐。咁啊，每一集都会介绍啲乐队嘅。咁今晚介绍嗰四队本地嘅乐队咧，佢哋都系咧用生命、用热情做音乐嘅。咁啊，当中咧今日会其中一队咧叫 special 啊，即系深夜告别练习嗰队乐队咧。咁佢哋咧都会嚟到同大家咧分享下。佢哋点样用生命、用热情去做音乐？佢哋做音乐嘅初心系点样嘅？ 系好啊！其实香港越嚟越多乐队，即系啲音乐真系做得几好、 啊。我中意睇佢哋嘅 MV 啊，因为真系喺深夜嗰阵时拍咧，跟住电车路嗰踩滑板，系啊。其实我觉得有啲公路电影 feel 啊，即系个感觉寂静嘅香港究竟系点？ 又好睇又好听啊！ 系啊， 咁啊，今晚佢哋会同大家即场咁样唱一唱啊呢只歌，咁啊大家留意啦。咁啊，去到咧今晚九点半啦，有个新节目喎， 系啦， 叫做港台体坛一二三运动挑战赛，不如交俾阿 O 介绍下啦。 系啦，咁点解交俾我介绍咧？其实话说小弟就系呢个节目嘅主持嚟嘅。 哦，咁啊要留意咯。 系啦，咁啊会揾好多唔同嘅 DJ 同事啦，去参与其中啦。今个礼拜犀利啦，就有两位咧，我哋好认识嘅同事啊。第一位就系、是。Kitty， 又系我，又系我。 而第二位系咩啊？超 B， 好 究竟啊 ，Kitty 同埋超 B 啊，点样啊？即系有一 翻嘅龙争虎斗，而关于攀石方面咧， 我哋一齐做 gym 嘅时候已经斗开噶啦嘛。今次移师个场地去攀石场啊， 可能导演啊就系见到你哋平时啊社交平台啊，嗰啲操练嘅片多人睇啊，咁所以就将你哋两个咧即系收埋，系啦， 系 啦，摆埋喺节目入边。 平时睇落都系你 fit 啲嘅 ，Kitty， 系啊， 唔使睇落。 唔系，超标好似话会除衫，系啊，吓 系咩？ 好似话啫， 但系大想唔想睇一件事？ 系啊，观众想唔想睇？ 冇咁样讲完先，跟冇嘅话，原来系下一集嘅话，咁就失望。 我唔紧要啊，呢个礼拜都会见到 Kitty 同埋超 B 同埋阿 O 噶，喺港台电视31呢一个节目入边，当然唔少得我哋升级嘅教练啦，就系有咧呢个啊香港嘅速度攀登运动员啦，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噶啦，名字唔系蜘蛛侠，系蜘蛛女啊吓， 郑 丽莎， 咁 啊会陪住我哋一齐咧度过咧五个晚上嘅， 学唔学到佢依个散手啊呢个？ 系啦， 大家记得个时间吓，今个礼拜一至五都有啊，今晚九点半系第一集啊， 系 多多支持， 唔该晒唱，唔该 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京残奥会赛事结束，港队今届取得两银三铜成绩。香港代表团团长胡小玲对成绩感到满意，认为运动员的经历为香港增添正能量。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残奥延期一年，国际比赛减少，所以改变训练策略，包括增加隊內比賽與健全運動員的交流培訓等。對於今屆未有取得金牌，胡小玲表示難以比較，因為今年不明朗因素增加，包括疫情和賽事延期等，但是認為今屆整體表現相當出色。他又認為政府購買賽事直播權，市民隔空為運動員打氣，屬於強的動力。至於殘奧運動員的獎金比健全運動員的獎金少，他表示殘疾和健全運動在本質不同，難以比較，相信隨著更多人認識殘疾運動，資助、贊助等會提升。在加拿大渥太华，几百人在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麦克尔被中国关押1000日参加集会，争取两人获释。支持者着住印有标语的 T 恤，并且拉起写有带他们回家的横额，在一个公园聚集。有份参加集会的加拿大外长加诺要求中国当局让两名加国公民回国。总理杜鲁多早前表示，政府在过去1000日利用各种不同方法向中国政府施压，争取释放两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表示，最近加方少数政客和媒体等炒作加国公民康明海和麦克尔被中方拘押1000天，对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进行无端指责，是嚴重干涉中國司法主權，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美國佛羅里達州中部萊克蘭市發生槍擊，造成4人死亡、1人受傷，疑犯被警方拘捕。事發在當地星期日凌晨，警方最初接報有人揸車到住所外，並且向女兒發出威脅，但是到場之後未發現疑犯。警员之后在附近一个地点听到枪声，并且与疑犯爆发枪战，疑犯中枪之后投降被捕。警方在两家屋入面发现一男两女和一名婴儿的遗体，一名11岁女童亦都中枪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表示，疑犯是一名33岁的退伍军人，曾经参加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犯案动机仍然调查，据报他可能患有抑郁。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18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20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6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9.6，升11.6；阿里巴巴165.1，升2毫。招商银行65.85跌2毫，李宁99.35跌5.5，快手89.3跌8.5，美团244元跌8毫，汇丰控股41.35跌1毫，建设银行5.7升3仙，信义玻璃系报31.15升3毫，友邦保险93.05系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3，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4，人民幣6.455，英磅對美元1.386，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4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4。日經平均指數報29,618点，升490点。港金現價報16,920元，升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7.27美元，賣出1,827.7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九龙公园径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间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仲系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系九龙公园径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间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咁去北角方向咧比较多车，排到华润大厦对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只系收费广场嗰段比较多车。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亦都挤塞，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咁喺九龙方面，蓝田嘅连德道去秀茂坪方向咧，仲系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嗰段咧就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噶。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嗰段慢车，车龙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过去两年。 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欧 Sir 强，离别了方知当初太笨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 Sir 强。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血液科学会主席罗文辉医生， 血液科的肿瘤的疾病咧，你做紧化疗嗰阵时咧，就建议佢就唔系话唔打，不过迟啲先打啦。做完化疗咧，不如因为有啲药物咧系会压抑个免疫系统咧，佢打咗之后咧，佢产生个抗体咧就可能冇咁高啊。佢唔系话打咗系有害，只不过打咗效果冇咁好啊。譬如我哋有啲对单克隆抗体啦，佢可以压抑个 B 淋巴细胞，压抑得好好犀利嘅吓。咁、如果我哋做完呢啲免疫治疗或者化疗之后咧，尽可能叫佢三至六个月之后先打咧，你疫苗之后产生嘅抗体咧会高啲。咁、譬如有啲做咗幹細胞骨髓移植嘅病人咧，我哋通常佢都係三至六個月之後咧，等佢個免疫系統咧開始回復嗰陣時咧打咧，咁效果就好啲。概括咧，大多數病人咧，我哋都建議係打呢個疫苗嘅、就算我哋最常見啲貧血啦，貧血疾病，我哋有好多地中海貧血嘅病人咧，係長期需要輸血嚟嘅，我哋都建議去打。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小朋友唔肯翻学。踏入九月份又是开学的时候，过去两年受住疫情影响，学生在屋企视像上堂的时间多过翻学校，突然翻去见翻咁多人坐埋一个班房，唔知惯唔惯。有啲学生开心话好期待，因为终于可以翻学。你都諗到另外一啲当然係话唔惯，点解唔可以喺屋企继续上堂呢？上个礼拜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打俾你，小白同 Kitty 倾电话，讲开好多小朋友唔肯翻学，最极致嘅直头系喺街度大嗌瞓低。如果你系家长，遇到咁嘅情况，你会点处理呢？不断氹佢，同佢讲道理，带佢去一啲人少嘅地方，等佢冷静落嚟。点解有部分学生会有呢啲反应呢？好容易理解啫，要做一啲自己唔想做嘅嘢，当然系唔会想做咯。你唔会见到有人好乐意做一啲自己唔想做嘅嘢噶嘛？就算你见到佢笑笑口，只系做俾你睇啫，个心都唔系咁舒服。其实喺大人社会，你见到同事工作嘅时候，不难发现，其实同小朋友翻学系差唔多。喜欢工作的自然就会准时回来工作，全日都开开心心，非常投入。不喜欢这份工的迟到早退，发梦游魂，心不在焉，开工的时候打机，翻工等放工，跟一些不喜欢上堂的学生上堂时候做的事未一样。有些学生在小息的时候跟其他同学呻，正话那堂好闷啊，先生教得好差。你身边亦会有同事话咧，今日开会好闷啊，老细做得好差。所以如果你系家长，你自己唔系咁中意自己份工，或者经常谂紧点样蛇王嘅话，你系冇资格叫仔女努力读书。 你可能同小朋友解释阿爸阿妈搵食啫，点同啊？小朋友亦都可以咁样回应你嘅，我系你生出嚟嘅，点解我唔可以似你啊？睇嚟我哋由学生时代到出嚟社会，其实系冇成长过嘅。小白有一个好好嘅提议，佢话先要了解点解小朋友唔肯翻学，要解释俾佢听，翻学系好嘅，帮佢哋揾到学习嘅乐趣。如果揾唔到，翻学等于受罪。这个方法其实大人都可以问下自己，你对而家做紧嘅嘢有冇感到乐趣呢？如果你觉得唔好，点解仲要做？跟住你又会讲嗰句啦，搵食啫，你估我想噶？你喺自己唔喜欢嘅工作都搵到食，其实你都好叻。如果你冇办法喺自己中意做嘅嘢搵到食，即系喺嗰方面你未够能力，咁系咪应该要落多啲苦功，加倍努力呢？与其成日喺度呻自己份工点样差，不如攞多啲心机做自己想做嘅嘢啦。小朋友系睇住父母学做人，唔想你嘅小朋友唔肯翻学，麻烦自己首先积极工作。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总要学，无论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全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若然你生活有时过得苦，仍不作弊，天极里完成学位，操守却仍然高贵，学懂的会是你毕业时的优势。因此说人生在世，运程难预计，但能入世培养聪慧。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上个礼拜咧就整咗一味野味嘅餸饭好菜啦，就系呢一个榨菜豆泡蒸呢个鸡啊嘛， 系 啦，咁今日咧呢个都系好餸饭嘅， 不過咧就我就唔落肉啦。正所謂 Green Monday 啊嘛，咁呢個咧我就覺得好香口嘅。細個我就唔中意食豆腐嘅，除咗豆腐花之外，咁但係大個咗咧， 豆腐咁腍你都唔中意食，你咁中意食腍嘢？ 我雖然中意食腍嘢，但我又中意重口味，咁所以咧呢一個做法，麻婆豆腐我 OK 喎，係、哦、啊。 香港好少好食嘅麻婆豆腐啦， 系嘛？ 系啊，要辣同埋要做到唔油淋淋咧，真系好难嘅。 仲有少少麻 啊！系啊， 嗱，今次呢一个咧几好食嘅，我觉得就系香烧蛋豆腐啊。咁啊，首先咧就攞一嚿嗰啲煎煮硬豆腐啦，咁啊吸一吸干佢啲水，跟住就切粒粒，咁啊唔好太细粒啦，太细粒好容易散，因为你都系摆落个镬嗰度煎噶嘛。咁首先咧就煎香咗，落啲油煎香咗嗰啲豆腐粒粒先，咁跟住咧就将打两只鸡蛋啦，打匀佢，咁跟住就将呢个蛋液咧就倒落去个豆腐嗰度，就一齐煎。咁煎嘅时候你唔需要成饼煎嘅，你都可以即系将佢解开，即系一份份咁样将佢，因为你都要将佢反转噶嘛，你两边都要煎到金黄色噶嘛。咁啊煎到香嘅时候或者有啲金黄嘅时候咧，就喺个镬嘅中间咧就落少少，即系拨开佢啦，就喺镬中间咧就落少少蒜蓉啦，落少少葱花啦，再将呢、這个豆腐同埋蛋咧，兜一兜匀佢，轻轻力兜一兜匀佢。咁你话啊，仲未有味嘅，用咩味咧？咁啊，用少少豉油啦，可能系三茶匙三汤匙嘅豉油，加少少米酒，加少少水、糖同埋胡椒粉，就做一个嘅豉油汁。咁就倒埋落去，撈勻埋佢咧，就非常之好送飯嘅呢、這個，其實好香嘅，因為我覺得幾簡單啊，即係材料上面好簡單，亦都好容易做。咁但係你話豆腐加埋蛋香，再加埋頭先所講嘅少少葱啦、蒜嘅香味啦，同埋嗰個豉油嘅調味啦，其實已經係好好撈飯嘅一個餸咯。 係、哦、啊， 最緊要係咩？係平啊！係 啊， 嗱、 這個、平都好緊要啊，因為儲翻啲錢啊。因為咧嚟到九月咧，好多嘢咧都要用啲貴啲嘅。成本去買，但有兩樣嘢咧，我估咧，呢兩位拍檔即係講緊 Kitty 啦，同埋小白咧都好中意。嗱，上個禮拜咪講咗話生蠔嘅、即係踏入蠔季啦。咁蠔一定貴啲㗎啦，咁你好難。 正所謂蠔貴蠔貴，啲蠔就貴咗。 唔通一蚊一隻生蠔咩？咁樣，雖然我近排搜羅到咧， 有啲十蚊隻啊嘛， 九啊九蚊十隻咯。係啊，呢個真係耶！一陣同你哋分享下。 但係有時我覺得呢啲係咪都一分錢一分貨咧？ 唔係喎，澳洲 Coffin Bay OK 喎。系啊 ，Coffin Bay 好 OK， 你有冇听过咩？ 系、okay, okay, 啊，你话 OK， 我信你。 可以试下， 系啊，可以试下啦。嗱、啊，你一咪后再讲究竟个消息来源同埋喺边度买。第二样嘢咧，你哋两个都中意食嘅就系、是、大闸蟹啦。 哦， 系啊，嚟紧啊， 系啦、啊，蟹季来了啦。 有冇兴趣一次咧？ 都好喎、啊，大闸蟹 好似冇同小白食过。 好、 啊，大闸蟹系啊，要食翻四唔系嗰啲叫咩啊？阳澄湖嗰啲先得。因為我有試過咧，唔係即係講開先講，我有食過嗰啲話係日本大閘蟹，我食過嘅時候，我發覺其實佢望落去啲色澤咧係靚嘅，但係冇乜味喎， 哦， 即係佢啲蟹膏咧。Okay.唔夠大陸嗰啲香， 所以大閘蟹咧要食幾次嘅一季，係啊，就要試曬唔同地方咁啊。我覺得上年係靚嘅， 上年你咁啱食開靚， 唔係因為咧年年佢嗰個產量唔同啊嘛。有時佢話啊，今年咧係養得好啲嘅，咁嗰一批就會即係多啲，又或者係平啲又靚啲。上年我記得係好嘅、 大閘蟹又 會唔會似荔枝咁㗎？即係一季好一季 㗎，會㗎會㗎， 同埋產地都緊要嘅。咁啊，即係睇下你中意食大閘蟹定還是黃油。蟹啦，其实黄油蟹都可以好吸引嘅， 系啊。 跟住如果你咁啱即系喺街市可以买开咧，松皮蟹亦都系好好食嘅。 松皮蟹又 松皮蟹即系成 松皮蟹啊， 你咪当佢软壳蟹咁啦，哦、即系嗰支 啫啫啫咁样啦，食埋个壳。 系啊，个壳系软软地嘅咁样，咁你连个壳都可以食得到。其实佢就唔系食个壳嘅，个壳拆除咗之后咧，有一阵衣，个衣就会包住，好似你有阵衣咧包住啲。蟹膏咁样 咯，哦， 系好食噶，呢、這个真系好食。唉，讲呢啲蟹啊，就真系 好饿。 近排要悭翻啲钱啊，我哋食生蚝同 今晚食清清地先，跟住之后就约朋友去食大闸蟹。 冇问题。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食呢一个大闸蟹之前咧，可以食下一样嘢先，就系、是、啲糖。咩糖？我细个有食，问下你两个有冇食？ 好啊， 麦芽糖， 哦、有麦芽糖饼啊嘛， 麦芽糖饼啦，咁啊，系啦、 啊， 我细个咧有啲唔同食法，有啲咧就系攞个筷子， 系啊， 喺个麦芽糖嗰度撩撩撩撩撩， 跟住、啊、加两块饼干， 冇、啊，我就唔加饼干添啊， 斋舐糖， 就咁啜咯。 哦， 好甜，但系而家我就觉得太甜啦、 嗯。 但系细个嘅时候咧就觉得好正嘅，系啦。同埋咧，麦芽糖咧有好多唔知点解有咁多唔同牌子，味道系每一只都有少少不一样。 我有冇研究、 啊？有啊，因为佢咧用应该系唔同嘅花蜜去到本身做嗰个蜜糖个底先，跟住先至再精炼成为呢一个嘅麦芽糖噶嘛。嗰、 嗯、 啲麦芽糖又有唔同嘅味道啦，有啲甚至乎话唔知咩百年老店啊，我哋啲麦芽糖都卖到几贵嘅，系、 嗯、 啊。佢啲麥芽糖咧係講緊幾百蚊啊，細細支咁樣嘅，咁你真係食幾啖，你可能食完咁。我唔知點解佢嗰個可能啲來貨真係好貴，或者係佢嗰個花蜜真係好霹靂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嘅正常嘅，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食法，譬如頭先大家講過嘅，我自己提過就咁食啦，攞個筷子撩出嚟咁一支咁樣，細路仔好中意食嘅，咁但係好容易滴出嚟啦。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夾呢個餅乾，係、 嗯、 啦，夾餅乾又係其中一個食法，零食嚟講咧。好好食，亦都係氹細路仔真係一流啊！ 夾餅乾咧，可以話係嗰啲年宵攤檔啊，以至嗰啲有陣時候有啲地攤啊嗰啲噶嘛。咁、 嗯、 咧偶爾我都會買嚟食， 我都會啊， 因為嗰種係兒時嘅回憶嚟。 同埋咧，你好少喺屋企會自己買一啱麥芽糖擺喺度，跟住買啲梳打餅喺度夾，因為嗰啱麥芽糖咧，你會覺得擺喺屋企有排都食唔曬咧。你好少真係會自己整， 好容易會爛，即係會霉咗。係 啊，同埋你開咗你又要快啲食，但係你又覺得冇理由係咁 食。 食 唔到咁多喎。 係啦，咁所以通常咧，你喺街度見到有得賣咧，你都會啊，不如買一塊嚟食下啦。 如果餅乾咧要襯呢個麥芽糖咧，咁啊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就買翻啲鹹味嘅餅乾。系啦，咁就会好啲，容易啲撞到个味出嚟。如果唔系咧，你又甜嘅饼干，又甜嘅麦芽糖咧，其实你食唔到个分别嘅、 哦。 即系你要食又要又咸同埋甜，咁大家先会食落去更加甜同埋更加饼干嘅味道。系啦，咁麦芽糖咧，其实喺唔同季节咧食嗰个方法或者食嗰个质感咧有少少不一样。最主要都系咩咧？最主要就系因为嗰个气温嘅问题。 哦、 如果你话近冬天嘅时候，啲麦芽糖咧系辛苦啲。我冬天拎住个。叫做撩嗰啲麥芽出嚟咧，都難啲，因為硬啊，冬天凍啊嘛，咁你就一整個麥芽糖出嚟嘅時候咧，就要嘥力啲啦。咁、如果你夏天嘅時候咧，就容易啲直滴到周圍都係。不過咧，有人話中意用呢一個麥芽糖咧，仲可以做咩咧？咁就可以加水飲，又有呢個講法啦、 哦。 你有冇試過蜜糖？我有試過加水飲嘅、 麥 芽糖我就冇試過啦。 麥芽糖齋撩嚟食咯，都好開心嘅。 就咁舐下舐下， 係啊。或者我覺得如果要麥芽糖加水咧，你不如攞一個細細地嘅匙羹，好似啲細路 B B 仔咧，我有見過啲人喂 B B 仔咧，係攞住啲少少蜜糖，你就含喺佢口入邊。 哦，嗒住嗒。 係啦，嗒住嗒住咁，又係一個好嘅食法。咁如果你話煮餸嘅，咁有啲人咧就中意拎佢入菜啦，煮下嗰啲滷肉啊，燉下豬腳啊。有啲醋做底嘅餸菜，其實加啲麥芽糖咧，都可以撞到幾香嘅味出嚟。 蜜糖雞翼咧，用蜜糖用麥芽糖，唔知得唔得咧？你覺得咩唔 match 咧？定還是好漿同埋好易燶咧？唔知個 texture。 我諗你都係要溝啲水噶啦， 可能係， 加啲水喎。呢個焗其實都會香。 上次我都有諗住買麥芽糖嘅，咁但係原來都唔係話間間超級市場買得到。我諗住整咩咧？就係整花生糖啊，即係嗰啲懷舊糖、花生糖咧，你要煮嗰啲漿。其實要麥芽糖㗎， 好中意食花生糖㗎。 哦，其實嗰個都幾花時間 的。花生糖同埋芝麻糖我都好中意食，食芝麻糖啊，芝麻糖養髮啊嘛，有一個食療嘅功效啊。 佢芝麻糖都好食。 買啲黑芝麻，買啲靚啲嘅，冇油溢味嘅，跟住加你頭先嗰啲麥芽糖，跟住加少少， 煮個糖漿， 落少少椰絲，令到當中咧即係嘅口感又多啲豐富啲。 好啦， 喂呢、這個。点解啊？好难做， 唔系好难做，系我嗰次谂住去买嘅时候，行咗两三间超级市场都唔见有麦芽糖。 哦哦、要喺九龙城街市啊， 系咯， 即 系 最近啦、 這個， 最近你屋企附近啦。 系好、啊、 问我啊嘛， 咁、哦、我又唔急嘅，不过我见你急啲，好似好啦，咁我下次落去买嚟试试佢咯。 熟咩噶？我唔止熟 stock market， 仲食熟 market 添 啊！ 咁麦芽糖好食嘅，咁啊特别呢个天咧，有阵时热热地，有啲甜甜啲。嘅嘴入边咧食下食下，嚼下嚼下咧，个人嘅心情系会好啲嘅。同埋麦芽糖啱细路仔食，即系点解咧？佢除咗食嗰下好食之外咧，佢成个过程佢可以自己用手做，即系佢拎住块饼，跟住又滗落去。咁你唔好理佢整得干唔干净先啦。但起码佢成个过程咧。 佢可以自己搞。即係一手一腳做曬，咁佢嘅滿足感又喺度。 係啊，咁可以親子啊， 係啦， 啲蜜芽糖嘢啦， 冇錯啦， 可以甜甜蜜蜜過中秋。 係喎，都幾啱中秋節。 係啊， 咁啊，大家可以考慮一下整唔整下呢啲懷舊小食啦。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是 Kitty，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